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小赵，我的心愿是可以扩充一下我的表情包，因为我这个人嘴比较笨，每次和朋友互黑互怼的时候都会占劣势，然后只能发表情，但是我的表情包里就只有那种猫和狗，然后一直在卖萌，特别没有气势，所以发表情包也赢不了，就特别丢人。所以我希望我能收集好多那种一击入魂的表情包，然后疯狂的和我的朋友们互怼。 万能的网友啊，宇宙的大神啊，我该往哪儿跑呢？快告诉我吧。路全是套路啊，更都是深坑啊，我该往哪儿跑呢？快调教我吧。你走过最远的路是你的套路，我送我最贵的包都是表情包，说好的本来似乎只想爱上沙，比赛场我们互相伤害吧。最猛犬的脚步，最刺激的追捕，最呕吐的帮助，别说你心里苦，是真爱还是埋伏，傻傻不清楚，看你往哪跑啊，跑也跑不出套路，跑不出套路。万能的网友啊，宇宙的大神啊，我该往哪跑呢？快告诉我吧。路全是套路啊，坑都是深刻啊，我该往哪跑呢？快调教我吧。你走过最远的路是你的套路，我送我最贵的包都是表情包，说好的本来似乎却相爱相杀，比赛场我们互相伤害吧。最猛犬的脚步，最刺激的追捕，最呕吐的帮助，别说你心里苦，是真爱还是埋伏，傻傻不清楚，看你往哪跑啊，跑也跑不出套路。最猛犬的脚步，最刺激的追捕，最有毒的帮助，别说你心里苦，是真爱还是埋伏，傻傻不清楚，看你往哪跑啊，跑也跑不出套路。最猛犬的脚步，最刺激的追捕，最有毒的帮助，别说你心里苦，是真爱还是埋伏，傻傻不清楚，看你往哪跑啊，跑也跑不出套路，跑不出套路。 大红潮流梦不 北京时间的17点整，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关注我们982魔力工厂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大来宾，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就是我的好朋友，咱们北京著名的啊厨师界年轻才俊的厨师，获得了多次厨艺大赛冠军的明星厨师赵斌，有请。 大家好，我是赵斌。 紧张什么？ 我叫不紧张。 另外一位呢是新朋友，就是全世界到处逛市集的市集达人赵飞，有请。 大家好，赵飞。 你参加我们节目怎么不嗨呢？ 有点紧张。 那你希望在下一个时段开始整个沸腾起来？ 是，可以，没问题。 好，今天的整个两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呢，希望所有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在左下角，我现在给大家找到啊，左下角的视频直播找到我们，点进去参加到我们的互动交流。同时呢，在右下角，在节目互动里面会发现福利商城，福利商城里面会秒杀我们今天为大家提供的特别商品。而今天的商品嘿大有来头，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就要介绍是北京希尔顿集团酒店全新推出的东南亚风味88厨房活力提供的特别自助，然后这个菜品平常是348一位啊，在我们节目里没有那么贵，只要给大家268，所以你还等什么？赶紧参加秒杀吧！另外的呢，就是给大家专门找到的北京东隅酒店的 Fiesta 餐厅。这家餐厅呢，我反正个人去过啊，挺洋气的，而比邻这个一体港，好多年轻人都喜欢。我们的节目既然是潮人的潮流梦工厂，所以一定给大家提供一些潮人喜欢的餐饮。同样奉送给大家原价是298每位，给我们特别的价格268，而且是周末的早午餐哦，特别适合年轻的小情侣，周末的时间安排一下，起得晚都没关系，吃一个早餐加午餐。那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今天提供的特别产品之后，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982魔力工厂的福利商城，赶紧在节目进行当中秒杀我们的特别特供产品。同时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参与方式，您可以以0.1元的资格拍下，然后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稍后呢我们提供产品的单位会给您联系。48小时之内请您保持您的手机畅通，不然悲剧了，您可能会失去资格的。有效期3个月，今天呢两家酒店同时给我们提供的是各5个秒杀名额。好，刚刚进入我们这个板块叫做流行风向标，因为在这个风向标会给大家奉送一些全新的信息以及快速的资讯。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去过欧洲参加过狂欢节，怎么都没人理我。 没有，我正在琢磨半天，听你这个说这个狂欢节之前的这些广告呢。 那哪是广告啊？那是我专门给大家淘来的实惠，好吗？ 是这实惠。 你想 去秒一下，你知道吗？ 那你赶紧982魔力工厂右下角秒一下，是不是其实挺值的？还是 对。 5星酒店是比较品质。其实赵斌，你是那个一个专业的厨师，尤其你在酒店啊和餐饮都做过嘛。我个人觉得啊，5星级酒店的那些出品的品质是有保证的。所以当你不知道选择去哪儿吃饭的时候，如果是你想找一个比较高端的约会地点的话，酒店应该是一个不用费脑子的选项，你说呢？ 没错，因为酒店的它的食材呢，那你得看什么样的酒店，但是比较有名气的酒店，所以它注重的环境跟食材都是比较好的。 嗯， 而且因为它对食材的讲究，那可能它会卖得很高的价钱，但是呢现在呢一分钱一分货。 嗯， 你要想吃得好吃得舒服，那就找一个你最喜欢的地方去选择它。 嗯，赵飞也是这么想的。 酒店我觉得现在可能没有 Airbnb 更好，但是所以说酒店它食材这块可能还要看它那个厨师这个。 你说 Airbnb， 我真的猛然间我以为你在说赵斌他们的组合。我其实本来最开始想把赵斌他们有3个年轻厨师组成了一个 Airbnb 组合给请来，结果他们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扬州，是吧，都没有在北京，现在就赵斌我被摁住了在北京。 该着他们俩不火。 你看今天你先火，所以呢今天就只能在视频上缠死他们俩一下。我已经把地址发给他们了， 是吧， 岳阳你们看一看吧。好，我们进入刚才说的风向标，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威尼斯狂欢节。我为什么提到这个狂欢节，是因为每年呢威尼斯狂欢节会在2月份或3月份的时候举办，不定期嘛，但是今年这个日期已经定下来了，今年的狂欢日期是1月27号到2月13号。这可能可以成为大家如果顺便这个时间段去欧洲旅行，或者是途经意大利或不去威尼斯，那我觉得不如你在威尼斯在1月底就停留一下，因为这个威尼斯狂欢节一年一度是非常大型的一个活动。赵飞同志，你不能光点头啊，你要说是的，我同意。 是，对。 呵，我哈尬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威尼斯狂欢节的渊源，它起源于1162年的威尼斯共和国，当时有一场特别大的战争的胜利，为了庆祝这个荣耀的时刻，当时威尼斯当地人就纷纷聚集在圣马可广场载歌载舞。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呢，这个庆祝活动正式成为了官方节日，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呢，它一度就成为了威尼斯享誉世界的名片，而又一度随着城邦的衰落而日渐式微。如今终于在1979年的时候，意大利政府在推动下呢，这个狂欢节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这也就是现在为什么成为威尼斯去旅游的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线。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会说，如果您在1月底途经，就一定别错过。但是这个狂欢节走在路上，我反正是路过过啊。威尼斯有名的就是面具，对吧，赵飞？ 他们收门票吗？那个狂欢节？ 当然不，因为是在路上。但是有一些特别的演出可能会有门票，但大部分都是街上的巡游。而且这个狂欢节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希望大家参与进去。怎么参与呢？就我们刚刚提到意大利有名的，尤其威尼斯最有名的就是它的面具，很多小商贩都会卖那种白色的没有任何图案的面具，你可以自己绘画上去。然后如果你途经去旅游的时候，不如你就自己穿上这个盛装，然后租一件衣服，买一个面具， 对， 是一起参与一下， 对，互动一下。 你有没有去过？ 我没有去过意大利，但是有机会肯定要去。 你一个全欧洲逛市集的人还没去意大利？ 对对对，因为意大利经常会被偷东西，好像、 哦、这个印象是。 对， 赵斌是欧洲去过，就是德国是吧？ 啊，对对对，我很少，你知道我这中国还没转够呢，这外国对我来说就是梦。 得嘞， 但是我觉得我的梦马上就会实现了。 其实提到这个狂欢节呢，我个人也准备了一些图片，其实可以和大家一块分享一下，因为在这个狂欢节的现场真的是很有意思。比如说现在屏幕上出现的，这就是很多人走到圣马可广场，穿上这个盛装，然后还有特别的面具，参加盛装游行。这个是晚上，哇，你看很壮观吧，基本上有一个、 太酷了， 这个很酷，这是一个龙头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造型，但是你看它是惟妙惟肖的。 对对对， 其实我们国内也是有这样风格的，你觉得吗？就是很多地方都是有这种在街上一种 游行， 对， 这种庙会式的这种， 对， 狂欢的这种活动 其实很像庙会。 对 对，然后我这儿还有一张照片，你看这是在冈多拉的船上，这应该就是 梦幻那种。 对，后面的桥应该是叹息桥，然后穿上古典的这个衣服，其实这个面具就是为了淡化你本人长的样子，是吧？ 对， 就是相当于把你自己蒙上，你就现在化身为另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面具特别适合我，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我长得丑啊，所以戴面具会好看。 哎，你这，我们今天的主题可是和帅厨师去买菜去。 在你眼里我是帅，在别人眼里我不帅了。 哎呀，其实这个我觉得这狂欢节还挺有意思的，让我看了几次之后，哎，这是我找到的今年2018年的官方的一个头图图片宣传用 海报， 上面写着就是从27号到2月13号、 嗯、 如果大家途经的话千万别忘了去路过一下，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一种人生经历吧，尤其在旅游过程当中。然后另外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面具啊，我觉得大家已经熟悉了。那另外就是人和水的完美交融这个部分，因为欧洲很多的国家其实都有狂欢节这个传统，比如说我们稍后在一会儿就要提到的德国科隆，我们今天会聊到德国科隆的食品展，但是其实德国科隆也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卡纳瓦狂欢节，包括法国的尼斯狂欢节，他们都是世界闻名的，但是唯有威尼斯狂欢节拥有与众不同的举办场地，那就是水上。 水， 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这个水上首先不一样的就是大家都要坐在船上，那意大利的冈多拉就是很有名的一景，所以呢乘着船参加游行，所以它的街道相当于就是水上。另外提到这个威尼斯当地的美食，就是狂欢节期间主办方还会提供很多的，就是供应商提供街头小吃，其实我怀疑这种街头小吃也是在不同的船上搭建的。 嗯， 对吧？ 他们应该是很随意的那种，应该是这个。我觉得兵哥应该， 兵哥，意大利美食熟不熟？ 不熟。 我的天哪！ 意大利美食谁熟？刘鑫、刘鹏熟，可惜他们俩没来。 嗨，我们其实本来是想今天视频连线一下，结果我们的设备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会连线一下。因为你们这个 R&B 组合里面的那个刘鑫，他是现在常年是在欧洲和美洲一带活动，是吧？ 基本不错，基本估计不会再回来了，回来也就是客串一下，知道吗？ 对对对， 还得回去。 那提到威尼斯的美食，在这个狂欢节期间，大家可以尝到就是闻名遐迩的墨鱼面，这是大家很熟悉的。威尼斯狂欢节上还有很多当地小吃，比如说油炸这个糕团，我一直觉得那个东西比较像我们北京的奶油炸糕，还有酸甜的沙丁鱼片，还有洋葱腌鱼细面，以及这个炸青蟹等等，当然是以海产品为主，因为威尼斯的地理位置比较靠海，有很多海鲜比较新鲜。另外威尼斯的起泡酒、白葡萄酒和热巧克力也很有名。所以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如果有机会在一月底或二月初的时候到意大利旅游，不如就到威尼斯去凑凑热闹。别忘了您也租一套衣服，然后呢戴上面具参加盛装大游行。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绕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杨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欢迎回到这里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魔力工厂视频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青年厨师赵斌。 大家好，我是赵斌。 紧张什么？ 我哆嗦。 另外一位就是市集达人赵飞。 Hello， 我现在不紧张了，好点了。 你们两位是不是祖上是一家的？今天是不是觉得相见恨晚？ 对，我刚私下还没很好跟进行交流，估计做完节目以后你可以出去了，我们俩再交流。 特别的好， 对， 其实给你们搭建一个平台。其实二位嘉宾呢，这个专长不同，一位是喜欢逛全世界有意思的市集，各种主题的，而且现在我们在北京也可以看到一些市集文化进入到我们的身边， 很多。 对，而赵斌呢，就是从这个美食界，因为我们觉得提到市集，首先我们想到的就是小吃摊儿，吃的东西是我们逛市集的一大动力。所以呢，我们今天首先第一站要聊的市集，就是从德国科隆的食品及饮料博览会开始聊起。其实这个赵斌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你和刘鑫和刘鹏三个人被请到博览会有一个中国时间的表演环节，对吧？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那个时候是因为科隆这边呢，他们有一个展会专门是展的食品，但是呢，他们德国第一次跟我们那个中蹦街的一起合作，就邀请我们作为中国的一个厨师，完了去在国外的那个展商的展台上帮他们做一个让外国人看看目前为止中国的菜品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对于老外来说，可能还是在停留在中国的菜品里头，比如说一大盘子，对吧？完了后呢，完了要不就是不是那个花儿啊，就是要不就是油汪汪的，就是很量很大。他们肯定就不是像说我们是按位上或者那种做精巧的。但是这次我们做完了以后呢，同样的风格，那是按照我们现在不同的那个烹饪手法跟展示，完了展示出来的另一种环境的东西，味道还是原来那个味道，但是食材也是很好的食材，只是在于呈现方式会比原来会更精细化一点。 就出品方式是不是？ 没错， 食材对吧？ 标准化要更强一些， 对， 而且从食品的这一个盘式的搭配也好啊， 包装什么， 对，包装什么都比在他们的印象之中会已经颠覆了。他们说中国的菜还能这么吃，中国的菜还能这么做，知道吗？ 哎，那你们倒是就是当时表演的时候，大概都表演了哪些环节？给就是当地大部分都是欧洲的一些怎么说经销商嘛，还有很多的普通的游客。当然经销商比较多，就是专业业界的人比较多，你们的展示 都做了哪些工作？比如做了几道菜啊？ 我好像记得是我们做了四道菜， 嗯， 做了四道菜，完了其中有一个凉菜，凉菜呢是它里头是三种凉菜混合在一起的， 嗯， 但是具体什么我还真忘了 啊！你自己的表演你能忘了吗？ 真了，为什么表演太多了？ 我太红了是不是？ 他是在现场做是吧？ 对，现场做，他给会给你时间，但是那种工具呢，它加工的工艺可能跟我们现在厨房还是有变化，因为它商场里那个展厅里不让用火嘛，它只能用电， 哦，不能有明火， 对，要用电的话，比如说水呀、啊、什么都识别都特别麻烦，而且很不方便，所以在你操作起来会有一些困难在里面。 嗯， 明白。 尤其是你像因为刘鹏他们去嘛，他们本身的话对于英语啊还有什么德语啊还有什么意大利语他们都会一点，对于我来说我就一盲人，我只不会你知道吗？真的只能说看他们说什么，他们笑我也笑，他们哭我也哭，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但是呢我们对于菜品来说，你因为你出去以后不管是，但是食物是相通的， 嗯， 字不相通，食物，那大家都是知道叫土豆，都知道西红柿， 对， 对吧？一知道土豆西红柿，大家知道该怎么吃。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们作为厨师来说，手艺交流一种东西，你知道吧？一种方面的一种机会。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展会？可能很多朋友来说还是有点陌生，这个展会到底是什么规模、什么样子的？ 这个展会呢，是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去德国参加这个展会，但是呢、没去之前呢跟主方聊的时候，他们是两年一届， 嗯， 在科隆两年一届是在这个科隆去做这个展会，但是呢这个展会大到什么程度啊？我跟你说，就是他们测算了一下，所有的展位展在一起的时候，你一个人不间断的去寻，就是走路去看这个，就看这个每个地方，三天，你基本上逛不完。 哇，嗯，是 就是一分钟，就咱们都说好像是半分钟一个摊儿，就是一个铺面的话， 嗯， 你到去这整个场馆逛完你是逛不完的，你知道吗？ 这么大？ 对，非常非常大，比我估计现在就是按我现在，因为咱们北京不是有一个新的国展吗？ 对。 我觉得啊，他要是那个整个都铺满了，新国展开了，那可能它的面积要比新的国展还要大。 室内的， 对，室内的。 对，我其实找了一些照片，大家其实现在在网络上找到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左下角的视频直播，打开网络，我们的在一直播上同步直播，大家可以看到我给大家找了一些图片和视频。这是在展会上的一些蔬菜，这个是各种小饺子，这是一看就是意大利的嘛。 对， 其实那个展会我也去参加了，因为世鹏他们三个人在表演的时候，我当时在汉堡坐着火车就跟他们会合。我当时其实做好准备是，我当时问了刘鹏，我说咱们每天晚上都能去吃好吃的吗？刘鹏说放心吧，饿不着你。然后我每天还在计划，还在找一个外国的大众点评的意思，找周围有一个好吃的餐厅，结果没机会去，对吧？ 对， 在展厅里每天就吃个肚歪。 但是他的展会其实也可以现场吃啊，这样。 对 对， 展会里头的很多的食品它是用来交流的，而且呢它都很多就是免费吃的， 免费试吃。 对，免费试吃的。而且你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跟北中国展会一样，只是它在于什么，它的品种权，它所谓这个是这个展会以后，它是整个是全世界，连中国都会参加这个展会，就各种食品完了后它会免费给你品尝，比如说像奶酪啊、起司啊，完了巧克力啊、啤酒啊、肉啊，每人像什么那个火腿啊、什么牛肉啊、鹅肝啊，就只要你能想到吃的那个东西，那个这个展会里全都有，而且他会帮你加工好，完了后呢让你去品尝那个肉质啊，或者食品啊，还有一些你喜欢吃这些东西的味道是如何的。 这个展会也是收门票的， 收门票。 OK。 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在于呢，你看我们找了一些照片，平常就是能看到菜市场的这种摊位好像都摆到了展览会现场，而且很新鲜，而且在超市里有时候我们会试吃，比如像日本的商场他们做这个服务比较好， 都可以， 但是都是小块的，对吧？ 对， 我的经历是在那儿真的是整个牛排给你煎完之后拿个盘子尝尝吗？基本吃完就饱了。 对，基本上我觉得这种展会我觉得就空着肚子来，然后吃得饱饱的。 对，对于我们来说呢，因为它的展会不光是停留在这个什么这个食品上面，因为它有机器展， 嗯， 对吧？它还有 设备展， 还有物资展，还有用具展，各种各样都会有，只是在于它的厅不一样。比如说，别说坚果类的也好，罐头类的也好，那个饮料类的也好，完了后呢，就是在于吃的方面。但是呢，机器就是那个，比如说，在我作为这个厨房行业里头，那会它会提供什么厨房的一些机器，比如说那个爬板，要什么样的好，他会告诉你铁板什么样的好，对吧？ 完了后呢，蒸箱、蒸烤机，有洗碗机，有切土豆机， 太细了， 洗菜机，什么就是哎，就是让我感觉就是说，就是我可以再到了另一个世界，就是另一个天堂上去看了，因为这东西我都没有见过。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希望说大家，尤其厨师也好，或者各个旅行家喜欢这东西，一定要走出去，看看你想看的东西，看到的你没看的东西，那自然而然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启发跟一些激励。完了后，你把这些东西消化，消耗自己脑海里，那以后储存，以后就会变成偶尔有或需要的时候，就变成你自己东西会拿出来用。 对， 这个东西确实是非常非常好的。 嗯。我们刚才提到的呢，就是今天请到两位来宾，一位是赵斌，一位是赵飞，跟我们聊一聊。我们首先的切入点就是德国科隆的食品以及饮料展，就大展，两年一届，而且应该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了，应该是食品展。 对对对，没错，这个是肯定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了。 其实这个展览啊，以前啊，我以前老觉得像国展进行的一些展览，大部分可能是 to B 端的，比如说经销商会是一个对接洽谈的过程，我老觉得跟老百姓没什么关系。但是这次我参加这个食品展，我就发现了，像你们专业的餐饮从业人员去那儿，就打开像你刚才说，打开一个新的世界。现在技术到了什么地步啊？然后食材可以达到什么水平和标准啊？你们可能是比较专业的，像我们也是大开眼界， 是， 对吧？ 吃的很开心， 对，我吃的可开心了， 非常非常开心，你知道吗？吃的都他眼睛都睁大了，你知道吗？但是呢，我们去德国的时候是这样，因为你看，就是每个人坐展厅的时候，他会都会了解这个人，就是了解让当地知道这个信息什么的。但是科隆有多大？我就告诉你一件，我当我下飞机，我又不会德语嘛， 嗯， 对吧？到那个就是出关的时候，人家就是那个海关人员问我什么问题，什么都听不懂，我只跟说阿努嘎 ，OK， 阿努嘎，欢迎，完了盖上盖走了。 食品展的这个简称就叫 ANUGA， 对 ，ANUGA 就是他们 食品及饮料展， 而且他们知道这个德国这个就这个地方啊，所有人全部都知道，而且它是一个就跟盛大一个节日那种感觉似的。你像你拿着，你比如说你买上票以后，你拿着这张 ANUGA 这个展商的一个证件，他们的公交车也好，火车也好，都是免费的， 嗯， 知道吧？那时候我记得咱们住在哪儿，挺远的，反正坐火车可能得要坐40多分钟， 对 ，Metz 嘛，在 Metz。 对 郊区 那个郊区，反正我不知道在哪儿，反正挺远的，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玩，而且就坐火车还是有可以免费的火车， 嗯， 有就收钱的，你知道吗？ 对，免费其实就指的含在这个门票里面， 门票里的一些福利。 对， 对，所以他们会，因为他们会办这个活动的时候，他们会跟市政交通也好，关系非常非常好，就是弄得 很大型的一个活动， 对，非常非常大。 嗯，其实这个科隆本身这个城市就是一个专门做举办，整个德国包括整个欧洲最大型的一些博览会的一个举办。 一个城市，对， 专门办展会，所以它的这种设施和配套服务是比较成熟的。 对， 没错没错、嗯。本来今年的话，去年了，2017年，它2015年有，2017年有嘛，也是它每年是10月份开始，但就是10月份初的时候，比如说今年去年啊，2017年应该是14号开始，完了后，但是呢，本来我们想去来的，后来因为实在是时间抬不及了，没去成。要不有机会我还会去，可能下次我肯定还会去。 一定去，我也想去。咱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和宣传之后，我们的节目再继续。这里是潮流萌工厂，我是苗山，咱们稍后接着聊。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消息，依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依兰北京，大写的依，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质量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周日版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特别的来宾，一位是青年厨师赵斌。 大家好，我是赵斌。 第二位是我们的市集达人赵飞。 Hello， 大家好。 哎，你看你们俩名儿特别的搭。 二赵组合。 对，二赵组合。今天的玩转市集跟大家聊一聊特别洋气的食品展览，不光是食品展，还有欧洲的一些跳蚤市场以及特色的创意市集。随着两位来宾，我们一块儿从欧洲一起来到亚洲，以这个顺序从远到近的方式一块儿聊玩转市集。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准备的一些秒杀项目。因为今天凡是在网上收看我们节目以及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福利来了啊，又进入到我们的市集周日秒杀环节。我们今天节目特别为大家提供了两份自助餐的特价，第一份呢是北京希尔顿酒店集团全新推出的东南亚风味八八厨房活力提供给我们节目的特别秒杀餐厅自助。这个自助原价是348，如今呢卖268，只在今天节目当中，所以你只要打开微信公众号，寻找我们982魔力工厂，在右下角的福利商城可以找到。同时欢迎打开982魔力工厂左下角的视频直播看到我们。另外一位套餐呢，是由北京东隅酒店 Fiesta 餐厅提供的。同样，这家餐厅的早午餐非常有名，尤其周末适合全家去约会哦。原价298，今天只要268，在我们的福利商城独家秒杀。好，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啊。刚才聊到的是那个德国科隆的最大型的 Anuga 食品及饮料展览，应该是这样说对吧？食品展。 对，就是你说食品展行了，因为它不是及饮料，因为它有机械，还有一些那个包装 设备， 设备都在里面。 对，但是它官方名字我看它查了，好像就叫食品饮料展。 对 对，但是反正德语译过来的嘛，反正就是 食品饮料。 对 对， 继续刚才话题，赵斌，我觉得你在那儿待了那么多天，一定有很多奇遇。除了表演时间，其他时间基本都在里面逛。 一个是在里面逛，再一个就是在里面吃。 咱主要聊聊吃这件事儿。 走一路吃一路，那是一种非常幸福的事情，知道什么火腿呀，什么冰淇淋啊。什么面包啊，各种，因为它是很多面嘛，因为欧洲的面粉跟北京的、跟中国的面粉、亚洲面粉不一样。 对， 所以是它烤出来面包的香。完了后呢，我们基本说很简单的，就是你在这里能吃饱了。 他那个是那个展是几点到几点？大概时间？ 他应该是早上起来，就是我们正常应该是9点多到晚上5点。对，也是这个时间。但是呢，因为我们去看的时候，因为他那里头就跟其实还有一个。更好就是对于我来说比较喜欢是吧，第一它的东西比较强，而且它的那个 展品比较多一点。再一个，他作为展会的展位的时候，全是美女，金发碧眼的美女，帮你拿着小吃让你品尝，就会更加勾起你的食欲，你知道吗？ 那等于其实就是说，他就是一个展位跟一个展位中间都会比较密集，只是你拿着吃。 不是，它是一个厅一个厅， 哦，一个厅 这个对，它分区域，每个厅大概比如说这个厅就是做面包的，那面食可能全是面，以面为主，那可能便包含的一些面包也好啊，包含的一些那个蛋糕也好，蛋糕类的东西，它只那那饮料厅就所有都 全 是饮料，对吧？它云集的是中国，就是亚洲也好，欧洲也好，所有 大的一个 对饮料是商那个厂商，我要去告诉你去做一些什么什么活动什么，让你品尝什么的。我想那时候我记得我跟刘，尤其是最后一天的时候啊，就是你去人家都送你很多饮料，你根本就喝不完，而且给你拿走。 最后一天 你拿不走，你知道吗？ 对，因为这个就是很多这个市集的商户，他到最后一天肯定 反正不拿回家， 对，就基本就送。 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拿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本来说拿回北京来，因为我们每个厂商，我们都会收集他的资料，比如说那个他的一些这名，就是一个像一 介绍吧， 介绍似的。拿这个到机场的时候超重了，后来你就选择是加钱，还是说直接放弃？ 不是这样的，是加钱，还是要包里的吃的，还是要包里的纸？ 对，最后想了想，还是放弃， 把纸放弃了，吃的就地吃了，把纸撇了。 对，完了后我们再采那个轻装上了飞机，而且德国作为回来时候的作为飞机来说，它25公斤就是25公斤。你知道吗？非常非常，不过我觉得我挺佩服苗山的。苗山真是一个奇迹，他能把一个，比方说咱们能在40公斤东西啊，他能自己能弄90公斤东西，他能飞跃上飞机，而且人不查他，你知道吗？这是我最佩服的。 你别说这个，我还真是有发言权。 对，这是一个很厉害的。 我大家可以讲一下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儿，就是我们去科隆参加这个食品展的时候，其实我是自己去找他们仨在那儿表演。我当时是在汉堡参加了一个游学项目，就在交换学习，然后有一天。因为我们买的机票都是经济舱嘛，为了省钱，所以当时是只能带10公斤，好像对吧？是一个很少的行李。但是我要在那儿待4个月，大家可想而知，那个东西肯定是不够的。我连床单都背着，这肯定是超重的。等我从德国回北京的时候，基本除了一个32寸的大箱子，还有一个登机箱以外，我身上大概就是那种在展会上那种兜子，可以兜东西那种大绳、大长绳，我背了5个袋子。而且呢，我当时想了想。大的这个行李箱托运的时候它一定会查重量， 对， 所以我的经验是把那些体积占地儿大但是轻的放在那个放在怎么说呢，放在那个大的箱子里，但是同时呢我就会把那个登机箱里面放一些体积看似小但是其实挺沉的东西，这样比较方便到时候人查我的时候不会查那么清楚。所以呢一般人认为登机箱里面只会有5公斤左右的东西，但其实左右一腰我那里面有13公斤。然后那个大的行李箱只能是装10公斤的东西，但其实我那里是19公斤。然后我那个分别那个小包里背在身上的那个大概加在一起有将近10公斤的东西，但是我就把它落在了大行李箱上推过去，当时这是一大片啊，你知道吗？就在等着 check in 的地方那一大堆东西，然后我就在旁边等着，我在等什么呢？等到最后一刻快 check in 的最后的 deadline 的时间，不能就是我再不去办这手续就不能办了，我就冲到那儿，我说哎呀，我说我这出租车太慢了，我这今天来的太晚了，所以不好意思啊，我今天跟大家就是来晚了，您快点给我办一下。 然后也很人性化 是吗？然后这个时候呢，然后那人就说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啊。我说不是，我说我是这样的，跟同行的人一起打赌，我输了，所以呢我负责帮大家拿东西。人说这确定不是你的吗？我说真的不是。我说我怎么可能拿5个袋子，我傻吗？我为什么不拿一个大的装？那个人想了想，你说的对，你肯定是帮别人拿， 这样就过了。 对，这样就过了。然后呢在那个一查我那箱子确实是超重的，所以他说你这个真的超重。我说你看我一个女孩，我肯定会买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东西，肯定会占地儿，您看。他说好好，你不要说了，还好你后面没有别的人。 是国什么航空公司？ 汉莎，而且德国人， 德国的汉莎。 他就说你还好排队后面没有人，就你一个人，你确定你不去慕尼黑机场吗？因为慕尼黑机场比较就是忙，就是客人比较多。我说我去法兰克福转机。他说哦，那个地方商务线可能还好。你真的确定这些东西真的不是你的？我说真的不是我的。好，那我今天就为了你给你开一个红灯，开一个绿灯，但是 你确定以后你一定不能装这么多。我说好的。结果在登机的时候，那空姐都不让我上飞机，说你东西太多了。 太多了。 我同样的理由，我说我打赌打输了，你看那几个人都进去了。那空姐就冲着我说， 其实跟他们去说一下应该是可以能够。 其实不的，你知道刚刚像赵斌说的，尤其德国人在这个规则上面会比较遵守，所以其实我这个属于那种装可怜呐，加戏精。 我们看着背影，我们都乐，你知道，就跟一个说白了，一个什么，就是我们搬家的时候，你知道吗？一个人没有搬的时候，就是特有怨言，他那个走起路来，完了你打点小包了什么的，完了真的从背影看啊。逃难不比逃难，我觉得逃难没什么科长，因为逃难是破布，你这都挺新的，你知道吗？主要是因为德国人确实是比较严谨 严谨的一个， 对，而且呢，你像我们男人跟德国人说话，比如说我不会语言，第二我他看我看他的时候，他这种气势就很 压倒你， 对。就是很厉害了，但一看女的，好像德国人男的特别喜欢女的，警察也是，他一说这说什么话，人家嫣然一笑，走吧。我当时想后悔，我下辈子我一定当女的，我也试试。 因为我的绝杀技是这样的，谁能拒绝一个充满微笑的脸呢？对不对？一般咱们没办法的时候，就冲人微笑，就是啊，帮帮我吧。 对， 这是一个百试不爽的好办法。其实还有一个奇遇，就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当时从那个大家一块儿从科隆去了杜塞尔多夫，因为他们其中有个同行的刘鑫，别人请去帮别人设计一个食品超市，然后去看场地，我正好没去过杜塞尔多夫嘛，我就去跟他们 小的一个地儿， 对，我就跟他们去， 我们简称叫杜村， 对，我们就跟他们一日游玩了一下，结果到了那儿晚上，他们就需要坐火车回到他们的科隆郊区他们的酒店，我需要坐火车回到我的汉堡，然后我们就在火车站大家一块儿吃了一个简单的晚饭，然后开开心心的好今天散了，我们回北京见，寒暄完了，然后他们据说坐错了车。因为他们的车是含那种普通的慢车，但他们坐了一个德国特快 ICE，然后 ICE 是不包含在那个门票里的，所以他们等于又补了一个火车票钱， 算一算特别不值，好几百。 对，挺贵的。然后我 好在德国人没罚我们，人说这个因为我们语言不通，我们就说就当着不说话，所以他也看不懂，他一看就是罚，他说要假如罚款的话，这个东西肯定就好像是就应该是差十倍， 对，相当于你再拿一个别的票再上，但你就说我们不知道嘛，对吧？因为你是游客，外国人可能好一些。 对。 然后我那天的奇遇才狠，我跟他们散了之后，我就坐着火车先去了多特蒙德倒火车，我一下买了两段的火车票，然后它是接驳可以买两段的。我到了多特蒙德，首先第一段晚点了，第二趟车就已经开走了。我到多特蒙德没有车回汉堡，然后最早的一班车是夜里3:30的一辆慢车，然后我特别的激动，那天还下了雪， 还拿着那么多东西， 然后我就跑到那个火车站，夜里10点多呀，我说怎么你们能晚点？我现在回不了汉堡了，我怎么办？我明天要上班。我还没说完，你知道他们那个服务台的一个大姐，特别的镇静看着我说：“好，你别说，你什么意图？”我说我要回去，那现在回不去，你有什么意图？我说我要回家，明天给你张 free ticket 免费的票让你明天行不行？明天让你白坐回去行不行？当时我的那火就降下了， 其实还挺管用的。 我说可以，但是我明天我今儿住哪？好，给你酒店行不行？ 对。 我说我一个女孩子这么晚了，好，给你5星酒店行不行？我说5星哦，可以，就是我都无话可说，无言以对。后来我说5星，我说5星行，但是你看这么晚了，我需要走到5星。好，给你一个不超过400米的离火车站最近的5星酒店 ，O 不 OK？ 我说行，那现在就去吧。然后呢，服务员立刻还跟我说，含早餐，你明天随意时间，我可以把票拿来，我给你写上。明天你可以坐任意一个时间段的快车回到汉堡，看你的时间，你自己安排。反正时刻表是这样，我也没办法给你变一辆火车出来。但是我们提供给你免费的5星酒店，加含早，加第二天的免费回程票。我也就好吧，我的气焰全部打消掉了。 特神奇，你知道吗？真的，你知道在德国，对，住一个5星酒店也是很贵的， 很贵的。所以就是总体来说，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一段奇遇吧。 对对对，而且他能在火车，即使是晚点，因为是他的，不是说是火车站的原因，是他自己原因，那火车晚点了，但完点以后，他又能要来5星级的酒店的票。他又能要来车那个离很近的，还能要来免费的，我觉得这个苗山是我认识的一个特别神奇的人，你知道吗？ 好厉害！ 不是，我觉得人讲理嘛，对不对？我们只要有道理。 这要是我， 没希望。 人家肯定说了，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 哎，我觉得其实旅行当中就是很多很有意思的奇遇，就像其实这一次德国食品展对于我们的收获来说真的是没有想到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一直以为这个离我比较远，因为对于赵斌他们这些专业的餐饮人员来说，这是一个打开一个全新餐饮世界的机会，看到比较先进的设备到什么地步，然后食材可以做到什么标准。但是没想到对我同样受益，因为让我大开眼界在于，举个例子啊，我在那儿看到一个展台，是一个意大利的厂商，他们是一个做食用醋的一个摊位，在我面前摆着15瓶，我记得特别清楚，各种口味的食醋，而那个甜醋是专门拌沙拉用的，同样是凯撒沙拉的醋，但是味道有差别这么多，而且水果香气扑面而来，我印象特别深。 对，你我记得临走的时候你还帮我拿了两瓶那免费试餐那个，到现在我还放在家里还没用呢。为什么我让他，我并不是说不吃，已经过期了，但是他那是一种留念。 嗯，就是要一早说，我把醋倒出来，瓶儿留给你，真是白瞎了两瓶醋。 确实是，你像意大利醋嘛，因为他那时候我们寝室除了果醋以外，他苹果的，有梨的，还有什么？完了还有什么？他有 樱桃， 对， 他 完后 醋是可以 还有十年卖的，而且很贵。它年份越高的东西它是很贵，你知道它拉年，它的甜度跟它的酸度，完了还有它的粘性都会在里边。真的非常好，因为你像我们中国咱们吃饺子，比如说去山西醋也好啊，或者说你像那个去四川做保宁陈醋，对吧，你到那个哪儿，到南方沿海那边是大红哲醋，其实每个醋都有一个每个醋它的吃法。但是对于意大利醋来说呢，那可能它是第一，比如说他们，我就是第一次去西餐的时候，西餐厅嘛，他们是拿橄榄油跟意大利醋混在一起，完了那面包蘸着吃，我觉得这能好吃吗？哎，尝尝还真不错。但是后来呢，通过这次去展会，我们看见这些醋以后，那每个醋它配什么样的菜，其实很多的东西它就是在搭配在一起的。 嗯， 那你可以使你的口感，可以使你的那种感觉，你还有味蕾有一种新的变化。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原来我没有认知的，但是去了这儿以后，我会认知了很多东西在里面。 嗯， 尤其是像他们德国人对于我来惊是什么？因为我很喜欢做素食。 嗯， 专门那个展区里有一个素食的小小的展位餐厅，嗯，他们做的卖的素食跟咱们中国不一样。中国虽然都是大豆蛋白合成也，但是他们细到什么样？就是你闭脸吃，给你这块肉你吃，跟香肠是一模一样的。 你一个专业的厨师，你都吃不出来？ 我吃不出来，一模一样。 也是豆制品吗？ 对，它也是豆制品，它是拿花生蛋白，跟我那天看它上头有那个什么，有那资料嘛，它就是拿花生蛋白啊，还有那个植物大豆蛋白混合在一起的。 嗯， 但是它做出来不像咱们做这种，别人有添加剂的味道，什么是什么没都没有的，非常细腻， 原始 就跟对，就跟你吃肉是一模一样，但是它是纯素。因为上次咱们去的时候，那个去德国阿努嘎的不是有给我们去的时候有一个翻译吗？ 嗯， 对吧？那个翻译我们现在还一直联系，我就让他帮我在德国找这种原材料，完了看看能不能，但是当地找没问题，但是进入这个亚洲进入中国可能是够呛。为什么？ 有食品许可， 一个是食品许可，一个是他们不往亚洲出口。 嗯，因为他们有专门的这个商业代理商，一级代理，他们 不能随便。但是那个东西啊，我跟你说，就是我在神奇什么，就是我那种感觉很像吃什么，吃蛋清肠，就咱们所谓的你去稻香村买一块蛋清肠，完了切的薄薄的片，喝在嘴里那种感觉，跟那是一模一样。 真的很神奇啊！ 对， 我 素食的吃的都挺多的，原来他们是可以做成那个味道跟肉是一样的一个。 其实我们国内的素食啊，我可能说的不对啊， 对， 但是就我小的时候，像什么吃功德林呐、啊、也好、 嗯， 大部分是用这个 豆制品， 然后用比较宽的油，因为油宽它才能有那个肉又是什么油汪汪的味道，像肉嘛。 对，其实最早的那些，你说功德林那种最传统的，他们是手工工艺的。 嗯， 但是呢，为什么现在我们做菜好多人被淘汰了？就是菜不要了。第一是什么呀？它费功夫。 嗯，费 吧， 费功夫。 第二来说，这个菜又卖不上价钱去。 嗯， 你现在作为餐厅企业来说，第一你人工高，第二来说的话你的那个就是房租要高，他卖完钱好折不回来，他赚不着钱，所以这好多菜就慢慢就消失了，或者就不做了。这并不是它不好吃，只是在于在它不适合这个现在目前为止这种经济来说去做。但是只是说，由于我们有时候做的菜也是想做一些，别人到一段时间我们想做一些怀旧菜， 嗯， 只是让大家知道这个菜还有这种生存的可能。 宫保鸡丁， 对， 嗯， 其实宫保鸡丁 也有素的， 它不是也有素的， 素的， 它只是拿什么拿它那个鸡丁是拿上是拿那种豆腐， 对， 有可以拿豆腐，有可以拿魔芋做， 对， 你知道吗？ 对，其实大部分素菜比较考究功夫，卖不出酱，然后呢以至于这种手艺现在慢慢的很少有人去学，学的也不精不够好。像赵斌这种传承又好又发扬光大的年轻厨师，我们得好好鼓励一下。 我年轻是年轻不了了，你知道，我只能属于什么那个中青年了，知道，已经步入中青年了， 中青年。 但你做出来的菜肯定是年轻人喜欢吃的。 对，赵斌设计的菜的出品特别好。 对， 然后我们就看一看，刚才我们其实聊到在展会上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摊位，我们其实准备了一些照片，包括我今天也在手机里找到了，不过我有好几个我就忘了调方向，大家凑合看啊。这是乳酪，当然还顺着呢，这是好多颜色的乳酪，因为这些乳酪应该添加了不同，像菠菜汁啊， 对， 还有胡萝卜汁啊，就带上不同颜色，然后这些干酪都适合配着红酒吃。然后这就刚才赵斌说那个火腿，因为提到火腿，欧洲人做的这种火腿和我们国内像宣威火腿啊这些烹制办法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以腌制为主的，他们是烘干，对不对？ 风干， 它是风干， 风干。 因为什么？你像，因为咱们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吃火腿以后，可能就是五沟火腿，好多的就是帕玛火腿什么，它第一是什么？它的湿度不一样，它沿海的气候不一样，那它所晾的程度不一样，那可能它出来的味道，而且它猪的品种也是不一样的。 对，伊比利亚猪，像西班牙， 你像中国嘛，中国金华火腿最有名，但金华火腿跟杜东火腿它还是有区别的，就是每个好像宣威火腿，但每个其实每火腿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性，你不可能混在一起去比较，你知道有比较 风格不一样， 对，风格不一样，只是看哪个品种喜欢你。你会喜欢那种品种是更就是这是你要挑的。 嗯，但基本上咱们国内的火腿要二次烹饪的，基本上都是， 对，基本上是。但是现在目前为止，咱们的火腿也可以有 直接吃， 有可以直接吃的了。 哦，但是西方的火腿大部分都是直接生吃的，是吧？ 对对对，没错。 咱们应该算腊肉，腊肉是可以。 不，腊肉跟火腿 还是有区别 。对对对。 因为咱们的火腿，比如说像上海有道名菜叫腌笃鲜，它就是火腿和鲜肉一起烹制的，所以就是口感不同。像腊肉可能还是要经过炒一下。 腊肉是什么？腊肉它是应该它有熏制， 对， 熏制， 它是在什么？比如说我很简单，就是你像南方，尤其湖南那边，他们把肉叫腊月的时候，把这肉啊先给拉成条，以后在这个火堆上面上头画一个绳儿，完了慢慢让它烟熏熏烤以后，完了再去那什么。但是你要像普通的腊肉什么的，腌完了后直接的埋在什么地方，或者拿直接到时间的风吹，就这样可以了。 所以我们二次烹饪的原因就是大部分腌制的较多，它那个盐分很高，所以二次烹饪对口感会更好一些。 对吧？ 但是这个西方的就是以风干为主，而且这个价格不菲，对吧？在欧洲要是买一整腿。像新年的时候扛人家去，哇，这是份大礼。 对，要是一直好的火腿的话，你要是到按中国市价什么来说，现在一个好的火腿可能要卖到10000块钱左右了。 对，1000欧左右。 差不多。 对， 要说就是，但是当地没有那么贵啊，因为你进来以后，比如说有关税啊，或者一些人上家再卖可能会赚钱，但是你要是说买个在现在北京就买个6000-7000块钱，除非是你是原价进口，就是 黑猪。 对，否则的话，你要说人家这要商场卖你的，那这个火腿基本就别吃了。 其实欧洲本地也是很贵，几百欧是肯定有的。 对， 像西班牙的伊比利亚猪，那真的是上千欧的一整条大腿，就扛一个这过年太有面了。 对，你要是坐飞机的时候，一个袋里翻一个那什么就可以了，知道吗？塞火腿回来，背火腿，人肉背 不回来吧？可能 啊，那个好像不让出。 是吧？整个是你可能买几片带回来，买几块还行。 而且你过海关的时候，人家 海关 让你过 吧？ 海关也会让你查，你知道吗？你知道自己吃，你说咱们家去的时候，我记得特清楚，他们从那个市场上买的那个就是猪鹅肝酱，叫猪肝。干酱不要鹅肝酱，猪肝酱，就是跟小香肠似的，每天挤早餐里配那个真的特别好吃。 我曾经买过那种国外的那种肉，是在淘宝买，但是它要等两个月，走那个海运，然后特别长时间，然后也不贵，很便宜，就是那种猪的那种脆骨，那一排是也是一排 生的吗？ 生的，对，猪软骨，但是你要等两个月。就是因为他是走那个海运过来，然后他直接寄到你们家。 对，因为这样运费便宜，海运 空运贵嘛。 对，那个也还不错的。 那个，你看我这儿有一照片，哟，这个我也忘了放倒了。这就是整个大火腿的一个塔，火腿塔，火腿山。然后呢，基本上这个山，你看我给赵斌弄过去看看我们的屏幕，这基本上这个山是一个金字塔型的。 把这火腿堆砌这么高，然后当时我记得大开眼界的，所以我特意留了一个这个照片。 而且记得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香肠。 香肠？ 我不知道，你看他就那个谁刘鹏给没给？还有一个香肠，那香肠大到什么样啊？我跟你说，就跟我们那和尚撞钟那个木棍似的。你知道特别特别粗，我估计它的直径大概按我这么算，它的直径大概应该有40厘米，应该有50厘米到60厘米， 嗯， 这么一个那个香肠，而且特别特别长，长度的话应该在，我觉得应该在2米左右。 我觉得做香肠在德国人来说是比较专业的，对吧？他们有上千种的各种肠衣，包裹不同的肉质。 对，以德国香肠是非常有名。 肘子， 对，德国其实对我来说啊，我两件事情我最爱吃，第一个是肘子， 我也爱吃。 完了后呢，一个是土豆。 小时候就吃 土豆那个是土豆沙拉还是土豆煎过的土豆块？ 就那个土豆片煎的那个，就是你去哪个煎那它都有，你知道吗？就是其实它煮好了切成片，总是拿黄油轻轻煎一煎，给点盐进了。但是那土豆真的好，真的特别好吃。 再配点酸菜， 去哪儿我都会要这土豆。 对。 特别好，咱们下一时段主要聊吃的，咱们现在先把展会这点现场再跟大家分享完，因为吃的需要整个一个时段来说。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图片，这是很多的谷物，你看带一个谷物的展示，这是我当时拍的，是吧？ 对， 这个是有好多不同的，像麦片呐、不同的什么红豆、绿豆、芸豆啊、鹰嘴豆啊。因为豆制，他们整个卖的这个东西和我们国内风格不一样，有很多是我们产他们不产，或他们产我们不产的，所以这是一个专门特供的一个大集结。这张照片我印象特深刻，这有一天咱们临走的时候，有一个卖土豆的经销商，他们有一个人专门在上面碰到哪个游客， 对， 把你的脸就画在土豆上，然后送给你，或者我们就说哎，我没想画，他今天快下班了，你们要需要的话可以留下照片，我今天晚上回去给你画，明天早上你们来就能看见。 这还行， 对， 这挺有意思。 其实他们家就是卖 土豆 的， 对对对。 但德国土豆确实真的特别好，非常好吃，你知道，它沙 甜的，甜沙甜沙， 对，它沙又甜。 然后像我就比较喜欢像你看这个小圣诞树型的面包， 嗯， 然后这都是面包店，你看这个甜甜圈是很多女孩喜欢的，Hello Kitty 造型的，整个展柜其实吃未必都好吃，齁甜，但是站在那儿觉得可好看了， 嗯，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意大利小饺子，然后这个是他们一个摆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是一个农家的一个设计，然后一个展位， 展陈都做得特别不错， 对。 这 您赵飞，你是一个专业的策展人， 对 吧？对，你看像这种的展览， 对，因为像他们这种，我觉得这种展会应该算 A 类，算就 A 类， 肯定是 全球最大， 全球最大。他们的整个的展陈，包括他们的这个布场，都是肯定是要相对来专业一点。 对，这个是蔬菜，这是荠吧？这个菜我也不认识。 哪个？ 赵斌，你看这个是一种荠吗？像长圆白菜一样的东西？ 就是圆白菜， 它就是圆白菜啊， 它就是圆白菜。 哦，他就是换了一个就当地品种的圆白菜是吧？ 对。 然后这个是他们当地的蔬菜，南瓜、展示。 我记得 颜色都特别。 对，我记得这个他们当时在展会旁边有一个店是临走着不落山庄有一个卖面包特有有名的店。 嗯。 当时我觉得这橱柜里头全是蜜蜂，你知道吗？ 哦，是吗？ 橱柜全是蜜蜂。 因为太甜腻。 对，因为人说这个地儿没有蜜蜂就说了这东西就不好，这橱柜满出来全是，因为他是卖甜甜圈出名的。 那就是啊，我刚才是的 Hello Kitty 圈圈， 知道吧？所以说，哎，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好。 这有一个蜜饯的照片，这是刘鹏提供的。你看，有好多的蜜饯，欧洲人喜欢吃很甜的甜食嘛？ 对，因为刘鹏也喜欢吃甜食。你知道，他是我们这儿那个厨师里最会做甜食的一个厨师。 哦，你看这是展会的一条街，每一个摊位其实就跟我们庙会似的， 庙会一样， 是个大型的室内庙会，很多蔬菜的展示。然后我这儿还有你们三个人的合照，这应该是 那时候我们还年轻，你知道吗？ 这应该是去新天鹅堡路上拍的，我觉得。 啊，对， 对吧？ 对。 然后，这个是什么蔬菜啊？你能看到吗？这个是什么？ 哎呦，这个是一水果，应该是 一种水果，不是蔬菜。 对，不是蔬菜，这是一种水果。 其实你知道，对我来说啊，到这个食品展上看到很多水果蔬菜特别新鲜，因为我都没见过，很多品种都不是我们亚洲产的。 它颜色也特别 对， 好看，对，视觉也特别好看。 对，所以每天逛这心情特别好。你看小西红柿都站在这儿，都带着。 德国人做展会呢，第一是什么？它特别有严谨性，而且它分的功力非常全，你知道吗？就是说所有的，而且它卖的东西，比如说展商里参加这东西，它每个展商里头，它 它会很细致到什么，就是从你不认识这个东西到你认识这个东西，到认识以后的体验，从体验后它会一个一步完了帮你去那个做，对，做一些流程，完了最后帮你去做一档案，到时候它会再跟你联系反馈，就他们细致工作是非常非常完美的，知道吗？ 所以我相信这一时段给大家聊了德国科隆的最大的食品展啊，努嘎，对吧？这个之后，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摩拳擦掌想去了。所以每两年一次，下一次应该是2019年。如果想去的话，到时候关注我们节目，会带来更多的信息。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我是苗山。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至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百变辣妈袁英，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流梦工厂。吃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去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时间呢来到18点，这里是 FM 98.2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苗山。今天进入到的是周日版的玩转市集单元，欢迎每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希望您可以拿出手机，找到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同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秒杀产品哦。同时右下角我们刚刚提到的秒杀产品存在于我们的福利商城当中，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特别给大家提供的秒杀产品，是由北京希尔顿集团提供的全新东南亚风味88厨房提供的自助餐，原价348，如今只卖268，只在节目进行当中哦。另外周末的享味之旅早午餐可以到北京东隅酒店的 Fiesta 餐厅给我们提供的特别298一位的早午餐，今天只要268。寻找到982魔力工厂右下角福利商城，就可以参与到秒杀了，以0.1元的价格秒杀资格，您获得之后别忘留下您的联络方式和姓名，产品提供单位会在48小时之内和您联系，一定要保持手机畅通哦。今天节目我们主要聊聊就是跟着帅大厨去逛菜市场和逛市集。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来宾，一位呢是青年厨师赵斌。 大家好，我是赵斌。 第二位是市集达人赵飞。 大家好，我是赵飞。 刚才两个时段我们基本就聊了聊德国科隆的市集，其实聊到了科隆市集，整个欧洲延展开来都有很多有意思的市集。我们刚才就是抛砖引玉聊了这个，赵飞有没有聊就是去过欧洲一些有意思的市集，不光是食品展？ 我觉得其实像欧洲这种市集文化其实还是挺浓厚的，不管是吃的这种市集啊，或者是像复古的这种市集，或者是像还有刚才咱们刚开始说的那个叫狂欢节，其实它都是通过一种市集的形式延展的。然后我觉得像现在如果说要欧洲的话，我觉得像伦敦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叫 Judy's Vintage Fair， 它会经常会在伦敦跟不同的城市，包括纽卡索、曼彻斯特，他会在不同的城市举办这些市集。然后他的主办方特别有意思， 它的主办方会分为这个两个区域来做它的活动。就比如说像我们就还是拿这个德国的这个科隆的这个食品展来这个做案例。 好， 它的这个活动的形式是针对于新零售的这些服装啊或者是首饰，女孩都会比较喜欢，还有像一些平时用的一些家居的用品，还有一些复古的一些二手的一些东西。然后但是它有一个区域专门是论金腰，就是我不知道这个科隆 什么东西按金腰，什么都有。 对，它就是其实我不知道像餐饮这块它会是这种活动会怎么来操作，但是说像在朱丽斯温特斯范儿，它这个活动它就会把这个有这个区域就会专门论斤来买这些东西，因为很多有国内的一些买手，包括淘货的一些，都会去那边去淘这些当地的这些老的 vintage 这些首饰，包括一些二手的一些小玩意儿啊，什么这些就是老的一些 跳蚤市场。 跳蚤市场，对对对对对。 哎，其实我一直觉得 vintage 这个词在国内好像中文里很难找到一个特别契合的。 对，其实复古市集跟这个所谓的 vintage 范儿，它是不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像 vintage 范儿这个起源就是在伦敦，就是在英国，因为它最早是起源于在教堂，它很多这些项目的这个开始的阶段都是因为他们在二战之后很多这些老的东西啊就寄存下来，然后留的家就像咱们的一些老的一些那种小时候爷爷奶奶那些东西，但是玩法不一样，所以他们不叫复古市集，它这个范儿泛指的意思可能也是代表的一个庙会啊，或者是这种聚会的这种形式。 嗯， 然后它为什么不叫 market 呢？是因为 vintage 这个东西它也会有 vintage market， 它 vintage 其实是一个讲的是在年代性的这样的一个标志性 的 一些， 有 的 人把它翻译成中文是古着店。 不是不是，古着是日本人发明的。 哦， 日本人管这个复古叫 古着，古着是日语对吧？ 对对对。然后 vintage 其实它是有20年代到60年代的一个时间产物标签在上面。 哦， 就是说你说复古，那其实你要看它的年代，就是 vintage 再往上的话其实就是更就不算 vintage， 算是古董。 嗯， 就 antique 就古董这个级别，就是它会分得很细，在我这来定义这件事儿。 这其实是一个 很细， 在我看来，其实是一个比较窄的人群， 就 是 很小众， 很 小 众， 很小众。 那我们今天从大众开始聊，咱们先聊点最大众的开始，就是菜市场，肯定是 跳蚤市场。 菜市场也是今天我主要想让赵斌聊聊，他是专业厨师，我相信他在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咱们都属于吃货嘛，对吧？人家属于第一个环节做饭，他们在选择菜品的时候和我们的角度肯定不同。我记得在德国的时候，我们在路上走，见到一个超市，见到一个菜市场，他们就要进去。你说我一个女孩哈，我都可能不逛，他们仨先去逛菜市场了。 这是职业吧？ 对，是不是职业病？ 职业 可以这么说，因为像我们基本上去哪个地方哈，基本上去不管说国内也好，国外也好，我们最多的就是两个地方，目的地就是两个，一个是餐厅，你想去的餐厅，一个就是当地的菜市场。基本上旅游那个什么景点什么的，是跟我们是没什么太大关系的，因为毕竟本身不是特别喜欢和有这种爱好。但是呢，就是这个当地菜市场为什么要吸引我们？第一个是什么？它有一个时间性，而且有个地域性，完了还有一个是人俗风俗性，它不一样，所以它的东西里头的东西也不一样。就是我们在一定要这是什么呀？你要作为好厨师，一定要什么？就走遍你想去的地方，那个当地的有些什么食材啊，你要脑子有一个数，就跟框架似的。而且呢，还有一个什么？就是你一定去认识你没见过东西。那是尝你没吃过东西，那你所以呢以后你的经验或一些东西你才能会积攒起来。你要天天都吃土豆，那土豆有很多种，对吧？有黄土地的、沙土地的，对吧？粘土地的，那它的沙质那个里头那个土豆的沙色也不一样，对吧？它颜色也不一样，有紫的，有纯紫色的，有紫心的，对吧？所以你得见每个东西它适合做成什么菜，这个是我们需要拿它换为自己的一个成本，完了去养家糊口的。 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这么做。 反正我是特别喜欢调料这一块的，就是如果是逛菜市场的话，可能我会先去包括超市先去调料那一块。 哦， 就是各种酱。 你喜欢哪国风格的调料？ 什么只要是调料我都喜欢，什么酱。 你也喜欢油盐酱醋类是吧？ 这些调料我觉得就是 宅男啊，不是那个家庭主妇男。 家庭主妇男。 一个调料，还有一个就是肉类的这一块，就熟食，我是爱逛这两块。我其实我不爱吃菜，我是一个典型的肉食动物。 那你怎么还这么瘦啊？ 对对对，但是这个调料是因为 我看他样那个，他为什么瘦？就是打我一看，面色有点发黄，脾胃不和。 对对对对，就是胃不太好。对， 吃肉吃的 对。然后调料是因为我觉得这些调料它就是一个菜，我觉得就是它就可以做出好的那个。 你是说好吃的酱油泡米饭一样好吃？ 我觉得我是这么分析，我觉得中国料理中国菜的话全都是吃味道吃调料，不是在吃食材， 是吗？ 我感觉啊， 不 也有吃食材的， 各有各异。 好，赵斌，我们抨击他。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其实刚刚你说那个酱油能吃吗？酱油能吃，酱油蘸芒果你吃过吗？ 蘸什么？蘸什么？ 芒果 啊， 我吃芒果是蘸酱油吃，你吃过 吗？没吃过。 是吧？没事，好吃着呢， 可以试 真的。你去厦门的时候，赶不上有机会，你就去有一些餐厅，他们就是芒果蘸酱油，这叫菜，就叫这个。但是他们选用酱油是当地古龙天成的酱油，因为他们当地那种酱油非常非常好，而且它用一种香味跟那种甜味混在一起，芒果本身清香味混在一起，是非常好吃的。而且你别看这盘菜啊，这盘菜挺贵的， 是芒果贵还是菜贵？ 这盘菜 还是酱油贵？ 芒果 两个东西都不贵。搁一起卖就 贵。 对，其实芒果真不贵，当地厦门那边芒果是都很好热， 盛产热带水果。 贵点，酱油贵。 对， 真的。 哎，其实好的酱油真的，它也分几年酿制发酵。 那肯定啊，你想它在网上卖的时候，那天我原来我们这儿一盆酱油多少？200多克还是我忘了，反正不知道一斤，半斤左右。你知道它多少钱吗？200多。 是啊。也不 什么概念， 有年头的沉淀是吧？ 对，有年头的，它好像是10年还是15年，我忘了。 南方有好多酱油的那种老，就是怎么说呢，老厂子，他们可能这个沉淀要好多年，也有这什么匠人精神，现在不提酱。 其实你都没去过他们那个晒酱油那个酱油厂子，他们所谓的好酱油是什么？他们都是用那种土缸，都老式那种缸，他们晒。我见过10000个缸。10000个缸，你就想这个大缸直径，大缸的直径应该是，我估计应该是在有个1米左右，差不多直径吧，还是半径我忘了。反正就是你去看这个，你想这10000个缸放到这个晒场，天然的，他每天的工人就是什么，打开这个酱缸盖，盖上那个酱缸盖，但是他一个礼拜才能干完，他基本上一天是干不完。 古法炮制是吧？ 对，而且他每天的那酱缸上都有结晶体，就跟我们那个，就比如说跟那个岩石上那个小石头似的，它有结晶体，而那个表示时间越长它才有结晶体，时间短它是没有的。 嗯，所以你逛菜市场，他喜欢去逛调料。你去菜市场喜欢逛什么？ 去菜市场就两种啊，我会掌握时间，要不知道你最早去的时候，菜场是东西最新鲜的，要不你就最晚去，为什么？ 便宜， 东西便宜。就你要去你干什么？ 哎，那比如说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带着听众跟着赵斌哥一块儿去逛菜市场，你会首先怎么带领我们走这个菜市场的路线？ 不是，你先逛菜市场是不是？ 目的性是 目的性， 对。 而且呢，是菜市场是纯卖菜的，还是鸡鸭鱼肉都有的？ 全有啊， 市场 全有啊，顶多分不同区域嘛。比如说挑选，就是你这边，咱们先从蔬菜开始吧。挑选蔬菜，你们有没有一个专业标准？比如我啊，我这种外行，我就看这个杆儿青不青啊，叶儿嫩不嫩啊。 那这个不是，那这个是具体东西再具体的分析。比如说很简单，我就说。第一，是你进菜市场买菜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时令阶段的？ 对，这个特别关键。 比如说是这个时令阶段的东西，那你肯定的话，你肯定就去买。要不是这个，你会怎么样？那温室的跟当时是不一样的，对吧？你看那时候，为什么叫春天的韭菜，对吧？冬天的白菜，秋天的白菜，对吧？那你是和秋天的时候你再买白菜，那白菜你要什么？你要做什么？比如说我要做酸菜，那我可能就买一叶长的。对吧，班短的。那比如说我要是做泡菜，那我可能就买那班长的叶短的，对吧？那我比如说我要炒菜，那我用什么样的白菜，对吧？我要做饺子什么的，它都是有讲究的，不是说你想就看上就可以买的。而且比如说你像正常点土豆，那我做什么样的，比如说我炖，那我可能就是找那种比如说沙的土豆，对吧？那我要炒，那肯定找那种脆的土豆，对吧？就跟藕是一个道理的吧，藕有煮汤的，对吧？有凉拌的，这是不一样的。 对，这是一个 是吧，你得告诉你要的，你不能说我带你去买什么 玩意儿。不，我觉得你通常会比较，比如说你就给自家餐桌采购吧。比如说你媳妇儿今天晚上说那个赵斌你来掌厨，从采购开始，你首先是不是首选？ 我代表那个我媳妇儿跟你说句话，我挺对不起我媳妇儿的，你知道为什么？ 从来不做饭， 从来不做饭，没时间做饭。 一般大厨都在家 做饭。而且呢，这个基本上当厨师的家庭的话，很少能吃到厨师自己做的。 厨师太太是最惨的。是不是 可以这么说？ 就我听说很多厨师的太太都很惨， 所以 都以为天天能家在家里吃国宴呢。 美食 对，其实一年四季啊，最多了逢年过节能吃顿饭，有的时候说是什么厨师病了， 他在家给他做饭，基本上不会做饭，你知道吗？ 但比如说今天就真的是你掌勺，都是家里人或者是好朋友，今天你负责。我觉得你听你这话茬，就首先要选择时令的蔬菜。 对，基本时令的蔬菜， 就地取材 啊。这个季节适合做什么？而且有些人家南方菜跟北方菜，那北方，那我肯定是先选择北方菜。除了南方这些稀有东西，那可能是这边没有。今天赶上这个东西好。对吧，那我才买，不好我就不买了。 你看这个时段正好是饭点儿，比如说现在好多朋友还没吃饭，打算现在采购，你给大家提点建议。现在这个时令冬天嘛，咱小时候肯定都是大白菜了，是吧？这个时候 这天只能吃白菜、我跟你说还真的这天只能吃白菜、其实你要说任何东西别的都有，但它不是季节性的， 对 对吧？你 要么是反季蔬菜，要么是大棚里的。 对，其实我按正常来说，其实反季也不是不好啊。你看现在我、但是我叫冬天我想吃什么，我吃扁豆， 我也爱吃扁豆焖面。 对，现在的扁豆啊， 都是小时候吃 的，但是呢，它的扁豆的味道要比你夏天的要重。这是我感觉的。冬天的时候，我没找赶上过，就是我听我老，就听我们老家是聊天嘛，说你去饭馆吃饭，一碗那个扁豆汆面啊，一碗面1.5块钱，扁豆一根扁豆1.5块钱，就是它值钱。明白吗？因为冬天没有嘛，物以稀为贵嘛。但是它的味儿确实是香。他们是什么？就是拿一小纸盒子，完了种这扁豆，完了后一根扁豆是一根一根嘛长嘛，完了后他就一根一根卖，用根卖。 我的天哪，这怎么下料啊？ 所以吃扁豆焖面的时候，你看里边没什么扁豆，都是面。 对， 其实你吃的是酱油焖面， 是比较奢侈的。 以前吃就是假如吃、 其实是吧，酱油焖面， 酱油焖面其实就是里边有点肉丝儿，加点那个。对， 你要现在其实你说买菜的东西，就是可还是我刚才那句话，就是因人而异，大家喜欢吃什么。就南方人喜欢吃清淡，他可能吃绿叶多点，对吧？那北方呢，可能是要壮，他可能是要小梗多点的。但是有的东西他不需要，他吃软的，他不吃菜，他吃点豆腐，对吧？都是可以的。 所以赵大厨说的第一点就是建议啊，就是时令蔬菜，这个季节包括当地产什么，适合吃什么，然后就应该吃什么，对身体是应该是好的。反季节咱们就偶尔就是。嘴馋了，咱们突然想吃这个东西，但不是这季节，咱们现在超市都能买得到，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应该是 北方吃白菜，东南方的吃笋，冬笋，这个季节是最好的，而且它 吃什么， 它食性就比较强一点，你知道吗？ 白菜，你觉得最好的做法是什么？白菜熬豆腐，北方吃法。 北方 啊， 醋溜白菜，哎，我刚要说的醋溜白菜，对， 这是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一个吃法。 还有烧茄子也是我特爱吃的。 这茄子、白菜这边北京就都比较喜欢。 过茄子小的时候，这个季节也是贵的呢。 烧茄子， 对吧？ 对，茄子冬天圆茄子贵， 烧茄子 夏天是长茄子。 醋溜白菜 哦， 你知道吗？但是圆茄子呢，它水分比较少，长茄子水分比较多。它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很简单，你要烧茄子，我们肯定会用圆茄子，不会用长茄子。但是你要酱茄子，我肯定会用长茄子。 长茄子入味儿是不是？ 不是入味儿，长茄子是什么呀？它的、怎么跟你说的？反正就是 凉拌茄子肯定用长茄子。 凉拌茄子的话，一般用长茄子，但是呢，我们长茄子还会分那种，那我肯定用细那种，我们叫杭茄，就是说跟杭椒似的，就是特别细那种紫、 细长的那种， 细长那个嫩。但是你要做，比如说你要做一些什么，蒜泥茄子，那种茄子，但是我就用长，就是粗的长茄子，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哦， 这也可能是根据个人的原因。那有的时候我就喜欢，没事，您只要您喜欢吃，您做什么都是好吃。 对，其实就是家里自己做的一些味道，家常的就挺好的。 那白菜就别说了，白菜还容易挑，就是尤其妈妈们都有一手这个挑菜的技巧，挑茄子。 那不见得，你白菜里头还有烧心呢。 哦，真的，那怎么挑呀？咱们就聊聊白菜和茄子。你带着我们上菜市场，怎么挑这个算好的？ 首先，白菜你得沉， 沉是吧？ 白菜啊是这样，我们像我自己买白菜的时候，首先在冬，尤其冬天白菜可以不，你看你什么时间买，你刚刚白菜下来的时候，你买的时候那可能是比较沉，比较新鲜，因为而且呢，白菜 水分是不是应该里面？ 白菜呢，我们储存的时候就不用，它不怕冻。 对， 白菜不怕冻，就一旦搁到外面，但是呢，不能把它的帮都掰去。掰完以后，它的水分吸收完了就没有了，而且这白菜就不好吃了，知道吗？那我们就买一大颗的，完了后你就是基本上，反正那时候你想，我记得白菜从两分钱到7分钱到1毛钱到2毛钱，那时候一冬天就 小时候反正家里人都 存白菜嘛，家家存， 楼 道里啊什么楼 道里全都是白菜， 就一到白丝带菜，你看着满街都是大白菜，你知道吗？ 对， 我们家以前有一个小，就跟小地窖一样，但不是在地下啊，就在隔壁一个小屋储藏室，100斤100斤买。曾经我爸曾经买过1000斤。 就存在那儿。基本一冬天是吧，尤其北方人北京人就喜欢 白菜豆腐跟粉条。 哎，这个豆腐特别神奇啊，鲜豆腐搁外边一晚上就变冻豆腐了。 那肯定是你这下站桌上你也冻，你要这冷啊，真行，还神奇，神奇什么呀。 那反正白菜就首先咱们就从分量上，沉的就新鲜一些，水分饱满。 对，而且你还要看什么样的，看其实我们作为选择白菜来说呢，第一它的产地，你看河北玉县的白菜它甜，它就适合炒菜用。但是呢你要东北产的，它就基本上喜欢吃什么腌酸菜。但南方呢，它那个白，它那有的白菜它也叫白菜，它是直上直下的，就跟一个杆似的，明白吗？它是一半叶儿一半那个杆儿。 嗯， 那这种菜呢也适合就清炒啊，他们南方做汤什么都可以。你知道吗？ 哦， 还是根据当地的习惯来说来去做这东西。 那挑茄子呢？我还真不会挑茄子，我就看光滑不光滑，油不油亮。 对，颜色重点，紫色的沉一点。 哦，深越深越好。 对对对， 也是要沉是吗？ 要沉一点，要生的就是青的话，它是什么？就时间长了， 里面 要是它里头水分过。 哦，所以冬天的这个蔬菜都有这个问题吗？就它一旦变青了，可能水分都是。 啊，不见得，不是冬天，不是说青不是不好。那你看竹升很青，对吧？干的竹升越来越青越好，但是它在看质量，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人而异，因东西而异。 嗯。 反正你不能说大概没有大概性的，你知道吗？ 对，你听这个赵斌跟我们聊这个逛菜市场买这两样菜，基本上晚饭家常小炒已经 有了、 啊、 对，一个那个什么 醋溜白菜， 醋溜白菜 还烧茄子， 烧茄子再来什么豆角扁豆炒什么， 还有哎还有我想到一个就是冬瓜， 冬瓜丸子汤， 冬瓜丸子汆丸子是吧，这也是冬天的菜。 对， 是不是、啊、 冬天冬瓜是冬天吃是没错。 挑冬瓜怎么挑啊？ 那越大越好，越沉越好。不是 冬瓜 挑冬瓜，其实这冬瓜没什么可挑的，你知道 没有太坏的是吗？ 没有，基本上你现在买冬瓜什么，都市场的都是一块一块买， 这一圈一圈的嘛。 对，我们酒店呀、啊、或者酒楼用，那是买一个，那一个冬瓜二十多斤，十八斤够十好几二十多斤人吃的。你家里用了，你家里只能买块， 一圈 买块是 买一片， 对，你就看这个肉薄啊，肉厚啊， 嗯， 对吧？但是我们基本喜欢都是薄皮的，完了肉比较厚，完了底下那个瓤的比较少，那可能你就这个冬瓜就什么，就是说白了沉呗，完了后再说你浪费少，你就值呗。那你想一半大皮厚皮，中间肉少，可底下这籽肉多，籽吃不了，你看那你买这个肯定就亏啊。 嗯， 冬瓜丸子汤再放点虾皮， 对对对，提提鲜。 对，完了冬瓜还有毛冬瓜，都是小那种毛冬瓜，冬瓜中像我们做一些海鲜冬瓜中啊，做一些汤啊或者做菜用那种冬瓜。 哎，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被切破手指头，全是切冬瓜皮的时候，削冬瓜皮。冬瓜的皮太硬了。 你傻呀、啊？谁让你切？你找你男朋友切吧。 在伤口上撒盐是吧？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来宾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一位是青年厨师赵斌，另外一位是市集达人赵飞。二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好，你看两位男士还没我话多呢。今天聊特别痛快，因为之前呢我们就上两个时段聊了聊这个欧洲离我们比较远的一些市集也好，食品展览会也好，这次这个时段我们就特别接地气，就跟着赵斌一块儿去菜市场，就是买菜大家怎么挑选。比如说刚才赵斌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推荐大家还是吃应季的蔬菜和水果，因为肯定是对身体要好，而且就地取材，当地产什么咱吃什么，因为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哈，就是什么时节 么，我觉得是这样啊，祖宗有祖宗的规矩，他们传说并不是说不好，我们也是传承，虽然什么叫传承，有传有承，那我要知道他别说什么节气吃什么，都别让中国24个节气，对吧、 嗯、 那每个节气适合吃什么不适合吃什么，其实你可以去改变它，但只是你的尝试、 嗯、 但是老总给你规矩，它必然是它已经形成了一个东西，我们 其实这是大数据，其实这是大数据， 对对对，按正常来说就是大数据。 对，我们按互联网思维就说，凡是这种节气啊、习俗啊、时令啊，其实都是一种几百年、几千年来以来的大数据累积出来的总结。哎，有没有赵斌给我们提点比较养生的？这个时候，有一些什么特别好的菜，可能很简单操作，但是对我们身体好，特别适合抵御严寒。现在特别冷嘛， 那就喝汤呗。 比如什么汤好操作的？ 胡萝卜、白萝卜现在也适合吃啊。 萝卜汆丸子吗？ 对吧？不是，就是酒熬汤。因为青萝卜、白萝卜熬完汤以后，其实每天你喝点什么，就是我们拿那个猪棒骨，就卖到市场买普通的猪棒骨，完了放点姜片，放点姜， 就是肉少的那种猪棒骨哈。 不是肉多的那个猪棒骨，它是分啊，一个是棒骨，一个是片骨。 是吧？我们买肯定要买棒骨，因为棒骨它焦开以后，你买上这整个了嘛，焦开以后它有骨髓。 好，咱们从头说啊，这个熬汤的话，一定要拿热水下锅，是吧？这热水下锅熬吧。 对。 冷水，因为我你看我以前做过美食节目，冷水下锅就会把骨头里的血水给逼出来。 不，现在我们先是什么？先是放在锅里去紧， 嗯， 紧完冲凉，冲凉以后呢，把这个火加热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放。其实你紧后以后啊，你不管是热水凉水，其实都无所谓了。你知道吗？ 但不紧呢， 煮粥的话应该是热水。 如果我不紧呢，还是热水好一些。如果 不紧的话，就没法喝这汤。就劝你不要再喝。 得嘞， 把这话堵死，不让你聊了。 好，还是紧一紧哈。 对，紧完它主要是紧血水，紧完 血 水以后，完了后那汤干净嘛，那消毒它清汤嘛。对吧？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我们频道大部分的这个听众朋友是年轻的朋友，紧这个词儿太专业了，我给大家分解一下。紧一紧的意思就是啊，无论是冷水还是热水下锅，把这个水烧开，带这个大棒骨在水里烧开之后，把这水要倒了，咱们重新换一锅水。这个时候刚才斌子说的就是加冷水热水就无所谓了，是吧？ 对对对， 那肉就会还是 其实主要是清洗的过程，把血水给撇出去。 对，它其实你做完棒骨以后，它本身啊，它就是什么一个钙质，你吃完是钙质。完了后呢，但是呢，你记住啊，你棒骨汤的时候啊，你煮的时候稍微点一两滴醋。 嗯， 知道为什么吗？ 钙化。 对，钙化后它会把骨头里那种钙化的味放出来，融进汤里，你再喝就好喝了。完了后呢，等煮把这肉基本情况，我跟你说，你就煮一小时。煮一小时以后呢，你再把这个白萝卜跟青萝卜，青萝卜跟白萝卜切成角，完了后就切成滚刀块， 零对， 完了后放进去， 嗯， 再煮个大概十多分钟就 OK 了。 就放姜片 啊， 就放姜片 ，什么都不要， 调料也不放， 最后肯定放点盐嘛， 放点盐 就行了， 就调调味而已。 对，就调味儿了。你天天喝暖，特暖，而且冬天是吧？你喝这种带这种骨质汤，因为它油脂够嘛，它蛋白也够，它出来它暖和。 冬吃萝卜夏吃姜嘛，是不是？ 对啊，你说现在出门之前，哎，我等会儿从冰箱里给你拿一瓶冰冰块，你吃完再走，那你出去不冻得嘚嘚的？ 对，寒气 是吧？ 你看我们今天这一时段信息量多大，菜谱出来了哈，一个汤俩菜，在您再蒸碗米饭齐活。 对， 哇，这完美。对啊，特别简单，到时候就跟着赵斌一块儿去趟菜市场，就买一大白菜，怎么挑选也说了，沉一点儿，水分饱满型的。 对。 然后呢，在如果是咱北京，咱以北京为例嘛，一个就是沉一点饱满型，另外咱们采购一些白菜，刚刚怎么做？醋溜白菜哈，也不用什么别的，有醋就行。 嗯。 然后另一道菜就是 烧茄子， 长茄子还是圆茄子比较好？烧茄子 用圆茄子， 圆茄子哈， 酱茄子用长茄子。 好，烧茄子用圆茄子，酱茄子用长茄子， 拌茄子用长茄子， 拌茄子也用长。 倒茄子要是倒茄子的话就用圆茄子。 茄泥呢？ 啊， 茄泥 用圆茄子， 圆茄子 对。我个人，这我个人不代表那个正宗的锅啊。 对，我相信你，我相信你。 因为要是有懒人方法吧，比如说你回家买土豆，买茄子。蒸炒了，你就搁放凉里搁它。想吃热菜的时候，你就把这锅里啊放点葱花一煸，把这茄子跟土豆抓碎它，往里一扔，给点酱油，给点黄酱一炒就行了，这都变热的了。 嗯， 只要你吃凉的话，给点麻酱，或者给点大，就咱们家里吃炸好酱以后，拿那酱把这个土豆跟茄子一拌也行，当凉菜吃，想怎么吃都行。 好，这个两个菜出来之后，在菜市场别忘了买点大棒骨哈，大棒骨回来一咕嘟，搁点萝卜，萝卜还便宜，白萝卜现在这个应季的时候特别便宜，切点滚刀块和这个刚才说紧一紧这个大棒骨，然后把这个姜片切进去和萝卜咕嘟15分钟， 对， 出锅 最好呢再配点青萝卜，白跟萝卜跟青火，因为我们叫青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叫酸 水萝卜， 就是萝卜包那 变萝卜是青萝卜吗？ 不，青萝卜是绿色的， 变萝卜不是绿的， 变萝卜是红的， 特别的好。 对，变萝卜只能包的吃，只能做馅儿。 哦，青萝卜绿色的、那个。 但是心里买不一样了，心里是皮又能可以凉拌呀，心里可以拌呀，完了还可以做炒菜，什么都可以。 那萝卜炒鸡蛋也挺好吃的。 啊，没听过 萝卜炒鸡蛋， 我没敢吃。 我们这时段是来拉仇恨的，别忘了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找到982魔力工厂来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在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还可以留言参加我们的秒杀产品进入福利商城。我是苗山，咱们稍后接着聊。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依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依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政府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豪驾狂人姚山，美妆小仙女一棒大吼，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姚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18:31，来到了 FM98.2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大来宾，一位是青年厨师赵斌。 大家好，我是赵斌。 另外一位是市集达人赵飞。 Hello， 大家好。 哎，今天聊得特别开心，三个时段跟大家聊了菜市场，又聊了德国食品展，真是又有接地气的，又有洋气的，还有国际化的。那在第四个时段呢，我们一搜一下就来到了，跟大家再重复一下啊，别忘了所有的朋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想看到我们，包括想看到我们的大来宾，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找到982魔力工厂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交流，同时欢迎各位留言。另外右下角有一个福利商城，点开有我们今天节目特别奉送的秒杀产品，今天产品都有哪些呢？刚才我介绍了很多的产品，很多人都表达说，哎，没看见这个产品到底什么样。好，我现在一边介绍给大家看看我们专门做的一个海报。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希尔顿酒店集团全新推出的东南亚风味88厨房活力提供的88娘惹菜的自助，原价是348元，今天只要268，只在我们节目当中才有。现在所有在视频在线的朋友都可以有机会看到。我现在把这个海报已经打出来了啊，是个饭点儿，看上去是不是有点饿？各位， 还行， 饿吗？赵飞， 有点儿， 就有点吗？ 喝水， 喝水，这是东南亚餐厅全方位，而且据说是从新加坡特别请来的一位厨师给我们提供的。另外一份是由东隅酒店提供的，你看，这现在这个标价还是原价呢。这特别提供给我们的是周末自助的早午餐。 东隅酒店的 Fiesta 餐厅，全日制餐厅，原价298，今天给我们节目只要268，是一两个特别的套餐，自助套餐，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右下角福利商城里面现场秒杀到。这个参与方式，只要您以0.1的价格拍下秒杀资格，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我们产品提供的两家酒店公关人员就会跟您联系。48小时之内，请您保证您的手机畅通，不然悲剧，您就失去了购买资格哦。只限5席，每个餐厅5席，是不是很值？刚才赵斌说想上外屋去秒杀， 嗯， 你怎么不说话？ 我就觉得你刚说的时候饿了， 饿。只要你刚才自己说了俩菜，然后又做一汤， 自己说饿了， 是吧？上半时段给大家说了，就是跟着赵斌去菜市场买菜，应季的又是家常菜又好操作，哪怕您不是特别擅长都没关系，买点冬瓜、汆丸子、 嗯、 白菜、醋溜白菜，然后大棒骨熬萝卜汤，还有一个烧茄子。是不是？ 其实好不好吃啊？其实主要是在于你爱不爱吃，你自己喜欢就行。因为有人喜欢，他不喜欢吃萝卜，那可能就不爱吃。那有人专门喜欢吃萝卜，他就觉得这萝卜好，对吧？那别人说吧，他就喜欢吃，那就没办法，对吧？所以说就是我们一定，你买的菜跟你喜欢做的菜，都是最后目的什么？就是一个你自己喜欢吃的菜。 一会儿我就去菜市场了， 关门了，还是去超市吧？ 去 超市还可以。 去超市。 说饿了是吧？ 说饿了。 他这么说，我以为他不爱吃呢。 对，我爱吃，对，我吸收不好。 那我们就特别这时段说说吃吧。 对， 是吧？刚才都没说利索。 再吃，人刚说完吃更饿了。 咱们这个时段得展开说说吃。刚才说这个赵斌提到了在德国食品展期间，我们其实一块儿去吃了好几顿饭。德国最著名的就是啤酒、香肠和猪肘。刚才你们二位说的肘子这个说法不太对啊，因为咱们国内的这个才叫肘子，做法跟他们是不一样，他们主要做的是猪膝。猪膝那个位置和我们取的位置其实也不同。德国南北方做这个猪肘的方式有水煮的，还有这个脆皮烤制的。比如说赵斌最喜欢的是脆皮烤制的那种。 对，非常非常喜欢。 嗯，而且你知道 外头很脆，完了里头很软烂， 会有调料。 其实不是调料，它就是其实最有最好的地方呢，就是怎么说呢，它有那个配菜是赵斌最喜欢的，因为它旁边刚才赵斌提到的有那个煎土豆、 嗯、 其实很简单，就拿黄油煎一煎。 还有一个酸菜， 土豆，土豆酸菜， 这个是德国配菜里面非常有名的。 而且德国菜里面很简单，它总共搭就是什么呀，土豆泥配香肠，酸菜配肘子，一瓶啤酒搞定。 你别咽口水，一边说一边咽口水。 你要靠嘴干嘛？ 它这个德国菜跟这俄罗斯菜也有点像，好像 俄罗斯菜吗？其实俄罗斯菜比较像咱们东北菜， 北菜 我觉得，因为冷嘛。其实东欧像那个匈牙利的，匈牙利和捷克的做法，其实更像怎么说我们东北这方面，因为就是总体来说，他们那儿盛产土豆、 嗯、 胡萝卜、 嗯， 所以还有牛肉， 嗯、 所以在匈牙利、奥地利有一道名菜叫 goulash， 其实就是翻译过来叫土豆炖牛肉。我是这么理解的， 估了是火那个一锅炖是吧？ 对，一锅炖， 乱炖。 不，它不是乱炖，它真的是土豆炖牛肉加胡萝卜，因为当地就地取材，牛肉、胡萝卜、土豆都是很比较盛产的，他们就在一起，然后用番茄在一起煮汁儿入味儿，而且时候耗火是吧？比较 对对，因为牛肉本身就耗火嘛，而且因为基本好牛肉你要炖的话，所以说怎么着也得2-3个小时，它能炖进味儿，而且煮烂了。 嗯， 加上土豆啊，加上胡萝卜、啊，但俄罗斯菜我没吃过，因为什么呀？ 嗯、 本身我就是这种，我对西餐不是特别喜欢，但是呢， 嗯、 西餐原材料是通的，我们可以借鉴，对吧？中餐也可以借鉴，有西餐可能，但是就是因为你别说俄罗斯餐也好啊，意大利餐啊，法餐也好啊，还有西班牙法餐也好，这些东西我有。哦，脑海里会有一点见解，但是呢、 嗯、 吃的并不多，主要是今天缺席那两位他们多，他们不来。 赵斌最擅长的是趴猪脸儿， 中餐 趴猪脸儿。 对，我基本上还是属于做中餐做的特别多。 你擅长做的都是我爱吃的，什么趴猪脸儿， 我就是为你，其实我就是为你做的。 特别的好，就是你们都是我减肥路上的绊脚石，对吧？ 你不用减肥，你还行，我觉得你身体还行。 我其实是易胖体质，我必须得经常锻炼才行。其实我不爱锻炼，但是为了多吃一口。 那做 鱼头泡 多锻炼是吗？ 这个出发点肯定很少见吧，算是。 不是，以后啊，我陪着你去吃。 然后呢？ 你去吃，然后呢？你为锻炼，你背着我回家，就是你就大家吃就在那，你何老师我你两张全干了，知道吗？对。 好，刚才呢就聊到了，就是在旅行过程当中给我们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好的吃食，然后呢说了吃就还有啤酒，跟你们俩大男生就不要聊甜点了，你们肯定不喜欢甜食。这个啤酒其实也是，就是我们中国人也是比较喜欢喝啤酒的，所以和德国人的这个饮料风格其实是一样的。比如说德国的南方和北方啤酒，你看杯子的盛的容器的不同，就可以看到他们风格不同。南方比较喜欢一升的那种大啤酒杯，他们旅行的时候应该都是见识过的。在那儿的那个姑娘们一手拿五个可以盛一升的酒杯，两只手加一起是十个杯子，在啤酒节上就比比皆是。我跟着一个杯子不盛啤酒我都拿着费劲，搁上啤酒了我都觉得特别沉，他们要拿十个，所以他们就是以一杯盛的多为主。但北方他们基本都是200毫升的那种小细杯，你发现在 直径杯 对吧， 对， 在那科隆的时候基本人家问你是要一米还是半米，是吧，用胳膊来比，一杯一杯的排成排，所以就是有这种容器上的风格，口感上也不同，小麦皮和黑皮的不同嘛。 对对对，有，还有那个一个黄色的一个黑色的吧，还有白色都有。 嗯， 所以它酒花不一样，但是德国啤酒确实还是好喝，而且它说劲儿大。 嗯，赵飞喝啤酒吗？ 喝呀。 啊，您喝啤酒啊？ 肯定 啊， 最爱。 哎，你又吃肉又喝啤酒，为什么不胖呢？ 我也好奇这事。 真的。 啤酒其实在 没有肚子。 但我觉得像他说的那个展啤酒应该也是特别火，应该也会有这种 啊。对，他有，但是那种啤酒的话不是这种罐，他们都是罐装的，没有那种散装的啤酒， 就是鲜酿不可能达到了，因为餐厅是一直就是在制作那个大罐，那在展会上是不太好实现鲜酿啤酒的，基本都是罐装啤酒。 罐装啤酒 对, 对， 也会肯定挺多 的。现在国内其实引进的越来越多了，所以大家都是能喝得到的，包括物流特别发达，价格现在也都降下来了，所以其实 很方便， 挺有意思的。 对，现在因为进口啤酒也不是很贵，你像艾丁格好像是就是德国啤酒是吧？ 对对， 你像艾丁格也好， 修士， 对，修士也好，但现在好像都10多块钱嘛，价格就7-8块钱，其实 很多 还可以。 这种精酿技术也起来了， 对，现在国内很多 啤酒也都做得特别不错。 对，包括就是这是我们刚刚聊的德国的啤酒，美国还有比较有名的 IPA， 它的口感比较果香气。 IPA 其实是印度啤酒， 是印度啤酒。 对，它是但是被 盛行于美国， 对，它美国人炒起来，它也是高度就是极其的。 那克罗纳是什么啤酒？ 对，极度。 克罗纳 算是 饮料， 快餐啤酒。 不是，克罗纳应该它是对那个叫柠檬片，它应该是在墨西哥还是？应该是在墨西哥那边他们盛产的那种啤酒，对， 那另外一种口感， 对，另外一种感觉，对。 其实 IPA 和德国啤酒他们的风格就是以鲜酿著称， 对对对， 是一种工艺嘛， 嗯， 那就是科罗纳这种就是以罐装啤酒大部分都是，对。 具体的我还这个还真的太专业。 要是啤酒跟美食来讲，我还是喜欢美食，不喜欢啤酒。为什么？啤酒胀肚子， 对， 喝完了本来就能吃点好东西，本来就吃不了多少，你再喝点啤酒更吃不下去了。 就是觉得冤呐，在食品展上那么多好吃的，我为喝点酒肚子占上了，这个冤。 对，那么多好调料你都可以品尝，品尝不了全喝水了， 对对对，水饱。 在食品展上不光是啤酒，葡萄酒、气泡酒，还有各种的这个洋酒品种都特别多。我还记得专门有一个展厅，就是它为什么叫翻译过来，为什么叫食品和饮料展呢？他们指的饮料就是包括酒水还有饮料两种嘛。 其实说心里话，我就记得特清楚，在这个展会里头我是干什么呀，我觉得我最去的最多的地方就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两个，一个是香肠，卖香肠的地方，一个是卖肉的地方。 咱俩聊葡萄酒怎么样又回到香肠，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葡萄酒嘛，有酒就得肉嘛。但是我跟你说，我刚才我转了一个话题，是为什么我不喜欢酒，我还是喜欢肉。 对，我也是啊，它太好肉了。 对，其实聊了半天吃的啊，我就该聊聊赵飞。我相信你在欧洲玩的时候，你看你这身条就不像我们那么爱逛吃的市集，你肯定有自己喜欢的市集，你喜欢哪一类的？ 你要说市集这种，我可能从我的角度，可能更从行业内来说吧，我基本什么都逛，我不会逛那种，不会买东西，不会在市集买东西，因为我可能先看一下他们这个市集的一个构成，他整个的活动主办方的这个，从他开始到活动现场结束的这样一个流程，还有他们整个活动的这个 就是它的这个宣传的这个力度跟渠道，就可能会从这几个方面去看他们。对， 嗯，所以就是。你其实比较注重创意， 对对对，我可能还要看他们的这个活动现场。对， 哎，你知道之前我管这个赵飞要了几个他曾经去逛市集的一些视频，嗯，还有图片，我觉得这个时段咱们分享一下，嗯，我们说吃说的够多了哈， 可以，我饿了不行， 把咱自己说的特别饿，咱们看点有创意的，比如说这个，这个时间比较短，咱们先看这个好不好？这个是哪拍的？ 这个是每年在横滨日本横滨的一个最 神山人 特别大的一个活动，这个是它是叫 Moon Eyes， 是一个美国的牌子， 嗯， 等于它是那我后边还有一个第三段那个视频可以看一下现场， 就这个在小车的这个是不是？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它这个展会的面积差不多也是相当的大，差不多要有将近2万到3万平左右。 这是一个专门卖二手车的吗？它卖吗？ 它不是，它是这样 展示。 对，它这个活动是很有意思，它是以这种 hot road 就美式的这种复古车，加上一些市集，加上一些吃的喝的，这样的一个展会。然后它每年呢只会做一届，然后也是刚才像第一个那个视频排队的那个呢，是它有一个入场仪式，这个是早上9点就要开始。 嗯， 它有很多这种特别好玩的环节在里，所以大家。就一直在排队，就是9点到排，一直在排队。 早上起来吗？ 对对，很早很早。 哇，真的，我看人山人海的。 对对 对， 对， 对， 大部分都是潮人哈，年轻人， 都是年轻人。 没想到年轻人能起这么早哈。 对， 为了一个这样的聚会， 挺辛苦的。 这第二个，这个相对长一点，这个视频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今年去年2017年10月份在阿拉善做的一个活动。这个阿拉善可能大家不太清楚，是在我只能说它是一个那个城市叫阿拉善，是一个沙漠，就很远的一 个。这 个 因为我知道赵飞以前也是一个做过市集主题活动的嘛， 嗯， 策展人， 嗯， 所以这是你们当时做的一个活动。 对，这 是 我们做的一个项目， 在沙漠上的一个主题。 对，它是将近搭了一个城市出来的。 哦，是吗？那咱们看看吧，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还有一个是俯视的一个视频。 我这都是哈雷吗？ 对，这个是基本上就是全国性质的一个活动，它这个活动是以这个音乐节，还有一个大脚车的一个比赛， 嗯， 还有那个美国的那个拳击的那个比赛， 嗯， 和市集又结合了餐饮，就是很大这个场地，就是你要是在场内，如果说你要是没有一个交通工具你走的话，就是很难一天能逛完，你必须要有一个交通工具。对，它是分为这么几大板块，然后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活动。对， 那，哦，好热闹， 有点像美国的柏林曼那个火人节， 哦， 类似那种，就是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三天， 对，基本上就是只在沙漠里。 哎，挺像一个音乐节，其实 对 吧？ 对对对对。 它这个里面就是你们上次做的这个活动，包括了哪几个方面？肯定有小型吃的东西， 对， 这就 是有 六份的嘛，哈。 对，有音乐节，有市集，有这个刚才我说的那个大脚车的比赛。 大脚车，大脚车是什么？ 大脚车就是那个就是轮胎特别大的那种车的比赛，还有一个是， 哦， 拳击的一个比赛，还有一个是飞机，那边也有，有一个美国人直接把飞机开过去，这样。 我可以理解为它是个嘉年华吗？ 很大很大的一个活动，它就把这个活动的范畴拉得很横向，就市集只是它我们做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对， 哦，那我其实可以理解为我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三日游的目的地， 对对，就基本上三日游，大部分都是开车去，他们自驾过去， 房车什么的吗？ 房车呀，或者自己开 车，搭帐篷， 搭睡帐篷，对， 没有酒店吧？周围 没有酒店， 就只能住在这个沙漠里。 8天没洗澡，像我们 是吧，啊，就我其实可以想象，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很光鲜，因为后几天我就灰头土脸了，是吧？ 基本上就是这样。对， 但是没有人关注自己的这个状态，融入其中， 就 是 我那张照片，你可以看 每一张， 倒数第二排 这个 往左这张， 这张 倒数第二排，倒数第 二 排倒数第三个，倒数第二排 这个 倒倒数从下 这个啊这个这个。这个 那个、 这个，这个， 这个 是这个吗？ 对对对， 这个不是吧？这 是 吗？ 啊，是，那就 好像没有给那个有一个视频哈。 对对对，那我们挨个看看吧，因为你也提供给我们好多图片，我们找了一些有意思的和大家分享。 可以， 比如这张图片 啊、这个是也是之前做过的一个活动， 这是你当时做的飞鸽市集， 对，在五棵松，对， 五棵松， 嗯，每年的五一、十一， 这个是个复古市集， 这个复古为主题的。对， 复古其实这个词我理解为就是几十年前，流行过一阵儿， 一阵儿，对， 风靡一阵儿的那种， 它也算潮流中的一部分， 当时的潮流， 对。 你看，就是穿着打扮就已经基本，哎，这种装扮我基本有的时候看到一个跳 swing 舞的人，他们就喜欢二几年， 全都是这种， 是吧？ 对。 然后你看他这个包啊、衣服，哇，这个搭配好专业。 对。 然后这个呢？ 这个是在泰国的一个在山上的一个活动， 嗯， 然后在曼谷还要走挺远的一个路，这个也是有点类似于刚才的那个活动，它就是在山上，基本上当天去完之后，晚上你要想回来的话，只能到第二天了。 哦，有意思， 很大的一个活动。对， 哦，这个 就是他们开着车去，有点像夫妻院。 这个是泰国，这个是吧？ 对对，也是那个活动，对， 哦， 大家都开着车去。对， 哎，我挺喜欢这张照片。 嗯，这个是我们在五棵松做的一个 bumper 的一个复古的一个类似于展会性质的， 但这个汽车也只是 展示。对对对对， 这是算老爷车对吧？ 这个不应该算是老爷车，对，不能算老，就算老式汽车。对， 老式汽车，这也是一种展示，没有买卖这件事儿。 没有买卖，没有买卖。对， 它是这个呢？ 这是商铺，这是我们的展位。 哦，这是卖皮制品的吗？ 皮制品，靴子，还有一个卖这种老的物件的一个商铺。 哎，你知道这个摊位，如果在网上的朋友能看到的话，你会发现它很匠人。是吧？很手工，很原始的味道。其实我们现在特别需要这种味道，尤其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意大利佛罗伦萨旅游的原因。佛罗伦萨有很多手工的皮衣制品商。 对， 然后这张照片， 这个是在798我们做的一个两周年的一个活动，也是在一个剧场，不是剧场，应该它算是一个画廊，对，很大的一个活动。对。这也是泰国的那个活动，就一个供大家拍照，然后也是 展示， 做了一个这样的。对， 这张照片好红的。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上一个泰国的那个活动，就是 这么大型，就刚才就是 在山上。对对对对， 刚才开着车排队进去的就是这个吗？ 对，就是这个，对，很大的一个活动。 哇，这是一个远景照片。 对对对， 基本可以看到它的规模。 这是它的宣传照片。对 啊，这是2016年前 年，很早了。对， 他们这也是每年都会办吗？ 每年他们都会有，泰国这种活动很多很多。 哦，这个商品主要是新的还是旧的？ 全部都是旧的。 啊，都是二手。 全部是二手。 全都是跳蚤市场。 对对对， 大型的跳蚤市场。 对对对。 你有没有淘到什么好货？ 我基本上不怎么买东西。 你就光看是吧？ 光看。 光看。 因为对对。光看。 你真省钱，你省钱系的。 只是吃，对。 对，值哇。 对， 这个呢？ 这是他们的展位，对，他们的展位就是用草垛什么的去布置的。 哦，非常有创意。 这也是他们。 这都是在泰国的这个。 对对对对对。 哦，你们泰国这个还挺大规模的。 对，它也是包含音乐。这个是，这是在日本横滨的一个秀，它叫 CC 秀，它是行业内的，就相当于，怎么跟你说？它这个活动是邀请制，就是不对外。它这些所有 的 会员制，相当于 不是，它来的人基本上都是媒体或者是一些品牌商， 那就是内部小圈子。 它是一个内部的一个展销会。 哦， 对对对。 我天哪，想去还不能去。 对，然后他需要从网上走一个流程报名，然后还要审核你的这个一些。 哦， 对。 哦，所以他是控制人数的。 而且他的这个活动是不售卖的，只是针对代理，就比如说你要去跟他谈，因为他出的都是下一季的产品。 洋气的说就 2B 的。 对对对 对 对对对，这是属于 给经销商的。 对对。 这个， 对，这是展会现场。 这是你对吧？ 对对对对。 这是卖鞋的摊儿是吗？ 这是我们，对，这一个中国的品牌，对 啊，中国的 中国品牌在那边参加的一个展会。对 啊，最后这个我特别关心 啊，这是这样，这个是他这个活动快结束的时候，主理人会把所有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老板们请到门口，还有媒体人，大家在门口在横滨的那个港口边上吃汉堡喝啤酒。 哇， 对， 庆功宴吗？这算？ 对，他就只有最后这个环节会把这个请大家过来吃啊什么的。对。 哎呦，我看上去挺香的。我看见汉堡走不动道。 有点饿，对，是有点饿。 主要刚才斌子说的实在是太应景了，尤其这饭点儿，你说呢？ 对。 我们刚才在网络上分享了一些赵飞带来的图片，这些图片都是他在全世界逛市集的时候淘到的好物或者是好摊位，有意思的趣事的一些纪念吧，算是一些珍贵的回忆。在网上的朋友就有眼福了。当然如果你现在才打开收音机，也欢迎你打开收音机的同时打开手机寻找微信公众号，982活力工厂， 啊，九八二魔力工厂，然后左下角的视频直播找到我们现在在线的视频，都可以看到我们，欢迎您给我们留言互动，同时可以在右下角找到我们的秒杀商城，秒杀我们今天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提供的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两个产品，一个是希尔顿给我们带来的东南亚全风味自助餐，原价348一位，今天秒杀只需268，在我们的福利商城。另外是东隅酒店带给我们的原价298的周末早午餐，今天秒杀只需要268，所以是非常优惠的价格。希望大家找到九八二魔力工厂，参加我们的秒杀，同时保持手机畅通。哎，赵飞，其实在那个逛了这么多市集之后，我知道其实你曾经也有经历想把这种市集的概念带到我们身边，带到北京，所以呢你曾经也当策展人做了好几个市集， 对 对吧？你做的那些市集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几个？ 印象最深刻的其实都挺深刻的，每一场活动其实从它开始之前，像我到开始像我之前回忆我们这几场活动的时候，就刚刚咱们在说日本的那个活动那个项目是一样的， 嗯， 包括他们刚才兵哥说的那个展会也是一样，就是很多国内的这些活动，其实像我对于我来说，我可能跟你们去看的可能不太一样，我可能会看他们偏关于行业内他们这个项目是怎么去操作， 嗯， 就比如说 我们是起哄。那个看热闹， 对，比如说像刚才你们说的那个车票，你们那个市集的车票是包含一个免费的车票， 嗯， 像很多其实像国外的这些活动他们都会有这些附加值在里边，因为比如说像你怎么样能够买到这个门票，因为他们很多这些活动现场买门票是很难操作的，基本上都是提前去买这些预售票， 就是 会便宜，对， 一般现在流行说法就是早鸟票嘛， 对对，早鸟票会便宜，对对对，所以说像如果说就是我觉得像之前我们做的那些活动，就是没有去把这些所谓的早鸟票预售票做的会更完善，基本上大家都在现场排队， 嗯， 然后就包括刚才看那个活动也是一样，那是因为都已经买到票了还在排队 啊，就那个我找找刚才排大长队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那个是，但是他是因为他加了一个仪式感，就是说， 哦，就这个 对 是吧，他 有一个仪式感，其实这个仪式感只是停留半个小时 哦， 这个半个小时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将近十多辆车的二辆是从美国运过来的， 就是要这劲儿。 对，就是，其实他这种营销，反正做的还是挺到位的， 值得学习的， 值得学习。对对对对对。 那你觉得就是在你做的几场市集活动里面，有没有几个摊位你觉得特别有意思？ 挺多的，而且这些摊位有的是我们从其他的城市请 过来 的， 邀请过 来， 比如说呢， 比如说有从成都啊，包括有从广东南方， 对，比如说他们是卖什么的呢？ 什么都有，五花八门。然后还有比如说从台湾我们也请过， 对，你给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是， 像他们基本上像我的这个活动基本上都是针对于复古这一块， 嗯， 比方他们做一些手工的皮具，或者是一些靴子，或者是牛仔裤，或者是一些首饰， 现场做吗？ 不是，他们是提前做好然后拿过来，现场也会有这种 比如说小件儿的东西，很快能完成的，他可能会现场给你定制， 对对对， 大件儿像鞋啊什么的包， 那些就很难了，对， 但是他基本上就是会把样子摆在这儿， 对对对， 如果你之后想比如我定制这个皮靴可能需要一周或两周制作时间， 他们其实更多的是宣传，可能大家先认识我们的这些盘，因为他们毕竟做的比较小众， 嗯， 对对对。 哎，我一直其实有一个疑问，就是我在市集上看到很多的年轻人， 嗯， 其实很多梦想和情怀做了一个摊位，卖一些自己概念化的东西， 嗯， 但是其实未必赚钱，对吧？ 他们是这样，我觉得像现在这些年轻人，他们去参加市集，更多的出发点可能是为了去达到一个社交啊，或者是说能推广自己的这种所谓的个人情节，因为现在不都讲究什么 KOL 交流感情， 对对对对对，他可能也不会指望说要去卖多少钱，对，我可能他们现在年轻人都是这种思路，对 哦，所以其实情怀比较多， 情怀比较 算是我年轻的时候想实现一个自己的梦想和想法的时候， 嗯， 我们去做， 嗯， 是吧，然后就做了一个市集出来， 对， 其实所以我们当做策展人的时候是给年轻人一个平台，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对，包括每一个展位其实都是让他们去自己去现场去布置，我们提供一些基础的设备，然后他们去随便 DIY 想怎么做， 嗯， 装饰的好看一点，对。 那我觉得赵飞在这个很多的市集方面就比较专业，我们也希望以后未来的日子里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吧， 嗯， 因为很多 多年轻人很喜欢，但是苦找不到出口。当然我们的节目是第一个出口， 对， 但是还要提供给大家更多的信息，什么时候可以参加到什么有意思的市集，然后介绍有一些不同的主题，根据自己的喜好会去参加，包括怎么参加这些。 对，这种市集的传播渠道可能现在还没有像国外做的那么成熟。 对，以后欢迎就是赵飞经常来节目。这里是982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苗珊，咱们下次见。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